特工人员在白宫外将疑犯制服在地上，当局正调查枪手动机和是否有精神病的记录。事件中没有其他人受伤，特朗普赞扬特工迅速回应事件，形容在特工陪同下他觉得自己很安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地区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上午十点，强烈大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厦门以西大约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入福建内陆。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天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四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随后几日骤雨减少，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97点，升520点，成交金额34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99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86点，升1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21.5，升19.5；中教控股16.56。宗教控股最新16.56跌2.4，阿里巴巴245.6升3.2，美团点评225.6升2.6，银河娱乐58.65升1.95，中芯国际28升2，港交所379升5，一传媒6.4升3.85，FIE 南方恒指6.41跌2.9。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144，瑞士法郎8.465，澳元5.555，加元5.812，新西兰元5.124，欧元系9.104，每百日元对港元7.3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47。日经平均指数报22,713点，升383点。港金现价报18,65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0.4美元，卖出2,021.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咗东隧先啦。咁较早前东隧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有交通意外，咁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咧仍然未消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重复多次咧，就系东隧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洪隧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头先讲咗啊，因为受交通意外影响，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行车缓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宏照道嘅支路挤塞，排到去九龙货仓。在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港珠澳大桥分叉位方向机场，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方向小西湾，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全锦公路大帽山郊野公园来回，粉岭新运路粉岭围菜站去长华村和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面踏出了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係 啊， 但你我真係想講咧，有陣時真係線路嘅問題。我係戴住 headphone 啦，所以我個電話係冇掂過，佢就咁擺台面。 即係冇掂過任何掣嘅。係 啦，我隻手係揸住紙同埋筆喺度 mark 緊碌屎你哋講緊嘅嘢嘅，但係佢叫斷線我都 你咪俾人勾線啊？嚇！ 哦，咁我電話本身係可以斷線嘅咁樣係咪？但我哋而家聽得你好舒服啊！ 好啊！ 係啊，但係點解咧？即係阿祖會聽到咧我把聲眼瞓咧？理論上又合理喎，因為咧，哇！我覺得我琴日咧簡直係回復翻咧年青時代嘅一種體力啊！真係 咁開心。 系啊，因为琴日咧，嗱，即系趁虚赶热潮咧，我哋香港人咧都好喜欢噶嘛。咁啊，琴日咧，大家咧就因为好多原因啦，都唔需要多讲啦，就好想咧就赶一个热潮啊，就话不如咧就喺即系早啲嘅时间咧，就支持咧今日出版嘅呢一份报纸啦。我都再讲一次啦，即系《苹果日报》咁样。 喂，咁冇啊，好耐未试过有任何嘅新闻啊，赢得到啊嗰、那个疫症啊，霸晒所有新闻嘅头条。咁我哋梗系要讲啦，系咪？ 冇 錯，咁即係有啲報紙冇噶，傻豬 係咩？冇錯冇錯， 有啲報紙冇得入去採訪添，係 啊。咁總之嗱，即係你話出於咩原因都好咧，咁其實琴日咧好差唔多啦，十二點幾啊，已經咧有人咧就好誇張地咧就話喂，我可唔可以最早買到即係當日出版嘅呢一份《蘋果日報》 咧？即係你意思係話咧係嗰份嗰、那個熱潮咧係好耐都冇出現過，就係、是、話喂，我要隔夜排隊咧去買一啲，即係驚冇得買啊，嗰啲買飛啊，買波鞋。 系真喎，系真喎嗱。就算你唔好讲话其他咩波鞋嗰啲咧，我见有啲嗰啲老报人啊，即系专门做报纸嗰啲咧，佢话喂香港人，你几时有见过咧嗰份报纸冇赠品，唔系减价，冇 coupon， 即 系 阿钱最中意嗰几样嘢全部都冇咧，但系啲人都会排队去买噶。 OK， 系啦。 点样啊？你琴日真系走咗去点？点去买啊？ 系啊，因为嗱，即系我谂大家咧都知啦，即系报纸咧话就话，譬如今日系十一号啦，咁你当然你一朝早起身，我哋平时咧话啊六七点，可能你好早起身落去饮早茶嗰个年代咧，买报纸啦。但系佢唔系六点先喺度噶嘛。其实你知唔知最早嘅报纸咧？即系我谂你记唔得几点已经最早会喺市面出现啊？ 嗱，我唔知系咪最早，我仲记得嗱，大家都忆述翻咧，就系当年喜爱夜蒲嘅时代。 系啦系啦系啦， 我嗰阵时都系蒲完之后，朝头早买份报纸就上车睇嘅。 但早晨点先？讲紧 五点钟有噶啦，其实都系咪咧？ 嗱， 五点钟唔算早啊， 因为佢要搭噶嘛，佢一份佢唔系一份份嚟。 有 阵时 会见到三点几咧，就咧一搭咧，即系仲系未搭埋一份咁样嘅， 就 好多扎咁样嘅咧， 就 冧咗喺街边嗰啲嘅报摊嗰度咁样嘅。 系啊，嗱，琴日咧，即系好似阿祖你话斋咧，佢再早啲，我琴日见到咧，佢差唔多十二点几咧，咁佢嗰间报社咧就直播咧，真系好笑。我谂大家好少睇呢种直播，就直播佢哋自己嗰个报社里边嘅印刷厂啊，点样准备去排版？ 哦， 系啊，点样去排版？点样去咧？去冲刺？即系平时呢啲我哋唔会见到噶嘛，佢哋内部噶嘛。 因为琴日即系佢，因为即系公司大搜查嘅时候，都影响好多嘅运作啊！即系嗰啲同事有啲翻去半路中途都话：你唔使翻嚟啦，今日做唔到嘢啊！咁样，所以咧所有嘅时间都压后咗佢哋嘅工作咯。 唔系啊，唔系啊，琴日唔系佢系想话俾大家听咧。你如果担心今日会冇报纸睇咧，佢就话唔会冇嘅。 我 话俾你听， 我 继续 印紧啦，咁啊。 系啦，冇错，即系我哋平时好少见到呢个运作噶嘛。咁佢就咧，琴日就十二点几咧，已经带全港嘅网民咧，就直击佢哋嗰个印刷厂房。佢就话嗱，份报纸系点样由排版大版一路去到嗰度碌张纸出嚟咧咁样。咁然后去到几早咧？两点几，你知唔知啊？ 系， 原来凌晨两点几咧， 已经印好晒啦。 喺旺角啊，报纸摊度已经有得卖啦。 哇，咁嗰啲报贩系咪都真系会？因为讲真啦，嗱，买报纸呢一个嘅黄金岁月咧，其实讲真过咗嘅。 咁 报贩平时咧都唔会两点几起去搭报纸，因为边鬼队有咁多人去买咁神心啊？系咪？但我谂呢一个咧，即系开咗今次就有咯，平时就未必有噶啦。 平時我估都有，因為其實咧，佢哋係一個流水作業，係運作係咁嘅。佢哋配幾多紙，咁你就幾點就送到各大報區度咧。佢有冇提早咗咧？我都唔敢講，因為平時我諗都好少人兩點幾啊走咗落去啦買報紙啦咁樣。咁但係我琴日見到個畫面咧，就係旺角，我冇記錯咧，通州街好似係。佢話咧有個報攤咧，直情係排長龍啊！你知唔知啲人咧？ 我見到啊，排隊買報紙啊！呢、這個畫面真係呢、這個係新聞圖片嚟㗎。 你问下阿田咧，佢要有几多 coupon 你先至会排队买报纸？ 哦，你系咁啊？ 系咪啊？佢有几多赠品你先至会排队买报纸？ 同埋而家咁啊，即系呢大半年咧，起码都由一月一号开始到而家都冇试过有啲咩要排队啦，系咪？啊有， 啊有，买口罩咯。 买口罩啦，同埋寄呢个叫做速递啦，即系去申请证件啦。 乜都好啦，系啦。咁于是乎咧，我琴日两点几嘅时候咧，我就见到已经开始人排队啦。到到三点咧，我发觉唔对路啦，因为咧啲嗰啲人排队条龙好长。 已经买晒啦。 喂，但有啲人一买十份，岂有此理？真系好明显就真系吓，太想买啦。咁、于是乎咧，我谂下，喂唔对路喎。嗱，你知啊，你系叫我早起，我又做唔到嘅。你叫我六点钟趌落去楼下咧，我又做唔到嘅。咁我唯一可以做嘅就系趁我未瞓嘅时候咧。我出咗去买先咯。 好，我想问你咧，嗱，你同我哋咧，即系重温翻呢个现场报道，你去咗边一区度买？当时嘅人流又点样咧？ 我直接就去旺角咯。 Okay. 因为咧，其实我知道可以喺自己就近嘅报摊啦，譬如我可能我最近去荃湾都得嘅。咁但系你唔想搏啊嘛，因为你 荃湾可能会晏啲嘅，可能会开档会嘅时间会晏咗。 冇错啦，咁我琴日出发嘅时候咧，已经系凌晨三点啦。咁我费事你盲中中唔通我到荃湾仲要等到佢有先咩？咁我见到既然咁多人喺旺角排队咧，咁你趁热闹嘅去嗰个地方啦。咁我就即系扎林咧就揸车去到旺角啦。咁然后去到旺角咧，即系因为夜晚陆路畅通啊嘛，十零分钟嘅啫。咁去到咧，其实都唔使驚，因為咧旺角真係好大啦，好多報攤啦，啲報紙其實咧，起碼我三點鐘出嚟嘅時候咧，存量係十足嘅。不過咧，你就會見到我啲奇景啦，譬如我去咗喺嗰個銀行中心啊，喺匯豐大銀行中心嗰個位喎。 你咪講咗銀行中心咪嗰個位置咯，係咪？ 哦，係啊，係啊，係 咯， 係 咯，咪嗰度咯。 佢對面有個報紙檔咧，你知唔知個奇景係咩？我見到有個有個市民咧，佢係拎住咧一沓嗰個報紙咯，即係佢係攞嗰啲即係類似麻包繩嗰啲咧，自己扎住咗一捆，佢就拎走咗。 因為佢買嘅唔係一份，亦都唔係十份，佢買嘅數目好多，所以要扎住先至走到。 講一摞係咪啊？ 一摞嘅，咁然後 有啲似咧以前去街市買餸咧嗰扎菜啊，或者嗰條魚啊，係啦，咁樣扎住攞走啊，係啦。 係啊，嗱，佢扎住攞走已經第一奇景啦，第二奇景係咩咧？有人攔住佢咯。 拦住咩 嚟嘅咧？ 记者访问佢， 系啊，有记者访问。你谂下，香港人未应该冇谂到咧，你落街买报纸咧，系要接受访问咯。 同埋我估，即系呢一个嘅例子咧，即系证明我系都起码证明两样嘢，因为我见到而家咧就话呢一份报纸咧，今日嗰个印刷嘅数目咧，由平时嘅七万份啊，变成咗不断加印去到55万份。 今朝都系讲35啫， 系啦，我见到佢哋最新嘅头条已经系加印去到55万份。Okay. 我谂第一样嘢证明咗咧，就系香港真系夜鬼多啊，好似猴仔系其中一个啊。喂，临瞓之前做咩啊？喂，买咗听日嗰份报纸先啦，咁样系咪先？即 係 呢個做咗先， 係啊，咁啊，今朝都好多人咧，我見到喺社交媒體度咧，大家就喺度 show off 自己咧買到報紙咯，然後仲要攞埋個時間出嚟嘅。我見有啲人咧就對標就話我係四點買嘅，有啲咧就話我區咧仲有啊，就七點買都得。咁我見到有一張相係最誇張咧，就係佢話喺荃灣啊，佢話咧佢喺個便利店個門口，咁咧就有人咧搭咗一沓呢一份報紙喺度。 我都睇到呢一張相。见到啱啱有朋友 send 俾我， 你讲嚟听下个标题写嗱，嗰张纸写咩？ 七个大字，有一份报，有一沓嘅报纸咧就扎住咗嘅，呢七个大字就写住已付款。欢迎取悦， 即系免费攞啦，叫大家。 即系有人已经俾咗钱啦，就呢个荃湾嘅海滨花园嗰边咧，就有一啲嘅朋友咧就俾晒啲钱噶啦。你哋攞啦，支持啦，咁样啊，系。 出心出力 啊！系啊，我想问下，其实你哋今朝翻嚟有冇系咁依有立个报纸档，仲有冇噶？ 我有特别留意嘅，因为我今朝咧就去买一啲用品咧，就准备我哋今日嘅丰收生活小确幸 啊， 做啲乜嘢一阵间话俾大家知。但系佢经过报纸档，有特别去留意嘅，我就见到炮台山。嗰边咧都仲系有货嘅， 系， 因为我见到有啲就话会买唔到啊，有啲区域嘅朋友喺面书度咁样讲，我见到派台山咧就系仲有嘅咁样，乐富嗰边咧。 OK， 我冇睇到，因为咧，因为佢啲报纸系去咗便利店啦，即系冇报纸档啦，已经 系 咯， 明白明白。 所以呢个咧，你话都算系一种叫做咩行动咧？叫做集体我们的啊。 喂，我想话，如果讲集体我们的行动嘅话咧，呢一单啊，即系呢个报业界嘅新闻啊吓。其实我起码见到仲有两样嘢啊，我都觉得系哇，呢个真系我们的嚟嘅。第一样嘢，我见到有啲人咧就会话，喂，其实买份报纸都系十蚊啫咁样啦。首先可能大家已经谂唔翻起 报纸究竟几多钱？ 报纸究竟几多钱？有啲人就话。不如我試下落個格仔廣告啊！佢話我好耐冇試過落格仔廣告咯，咁佢就話咧話啲，同埋佢話你諗下，平時報紙冇咁多人睇噶嘛，我而家賣廣告，我又即係佢又有生意做，同時間佢話我而家冇生意啊嘛，不如我落個格仔廣告，我搏一搏咁多人睇呢份報紙，今日5万份喎，係咪先？佢話我搏一搏，睇下我有冇機會揾到生意。另外，如果你要講香港人我們的，我諗呢個咧喺股壇嚟講咧。即唯一一次嘅咋，一间公司可能面对住一个好大嘅困难，但佢由一出新闻琴日，本身佢个股价咧系跌16%， 系 到去到晏昼食完个 lunch 之后，佢升咗344%，而最终佢都系升咗183%去收市嘅。 咁犀利啊！ 咁你谂下啦，呢、這个点会唔系我们的咁嘅、哦、大时代嚟？我丁蟹都走出嚟啦！ 我琴日都有买咗两手， 系咪啊？ 都买到，系咪啊？ 买到噶， 系、 okay、买到噶。 但呢个 几乎就买到 嘅。但呢个最特别或者最怪嘅现象就系，如果一间公司咧，即系理应可能有啲负面嘅消息出现咗嘅话，咁 即系唔稳阵， 股价系会有危机噶嘛？嗯、但系就有好多人支持佢咯、嗯。如果唔系，点样一度升到点样啊？344%，大佬。 系啊，我哋呢个时候梗系要扮嗰啲财经分析员咧，一定要加一个头盔嘅。投资涉及风险咧，呢啲即系可升可跌啦。 啊，同埋我冇拥有 过，我都冇持有， 我都冇持有。头先你讲系报纸几多钱份咧？真系咧系有8蚊啊、10蚊啊、12蚊嘅， 系咪啊？ 系啊， 而家都会系咁样。 有12蚊一份报纸嗰度，咁所以即 系啊，好似系啊，系啊。 有我睇到嗰啲头版嗰啲价钱嘅啦，已经 系啊。所以我見到琴日咧，有啲人因為佢咪影住啲市民直播買報紙嘅，你會見到佢哋有啲對白咧，其實證明佢係好生保嘅。佢走去問個報攤咧，佢話 幾多錢嚟而家份報紙？ 係啊係啊，有啲人話兩份幾多錢啊咁樣， 驚俾少兩份有冇八折嘅？請問， 因為喂我都慚愧啊，我自己有份寫報紙咧，我其實真係好耐冇買過實體，我真係好耐都唔知道咧啊，佢而家升到幾多錢咧？ 大部分都10蚊嘅，我見到係啦。 係啊，所以其實真係嘅，你話呢、這個行為呢，如果你純粹從一個集體回憶呢，有幾耐香港人冇試過落街冇錢買報紙。 嘅呢首歌 ，An Apple a Day 嘅 Aqua 啊， 系啊，一日一苹果啊， 医生远离我啊嘛， 啱啊，要啊要啊吓，嗱，今日咧我哋十一点半之后咧就会有风骚生活小确幸嘅， 系啦， 上个礼拜我哋自称广播道钟丽缇嘅就参与唔到呢一个自拍嘅， 系 影相嘅小技巧嘅呢一个课堂系咪？ 再加上我屋企冇人帮我去做，我自拍又难咗， 唔紧要， 所以今日 我哋上个礼拜计攞咗筲箕出嚟，我哋今日会出动保鲜纸 同埋蒸送架， 冇错， 仲有电筒， 系啦。究竟呢一啲嘅道具点样可以你屋帮你屋企都影到靓相咧？记住留意住我哋丰收生活小确幸。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连四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今日将会闭幕。据了解，今早会继续就议程上的议案作分组讨论，预料在下午闭幕会上将会就有关香港立法会真空期的决定议案表决。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和法工委主任沈春耀今早分别坐车和在工作人员陪同下抵达人民大会堂。身兼行政会议成员的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说，国际间关注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被捕的案件是理所当然，但不应被政治立场影响而作出偏颇的报道，因为在法治下，任何人犯法，不论是否传媒人或者传媒机构的老板，都不会有特别对待。他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时指出，涉及港区国安法的罪行极可能是一些门槛较高的罪行，执法当局要有相当足够证据才行动。现时如果任何人私下判断指案件是莫须有的行为，对执法人员是侮辱。对于警方昨日只安排部分传媒进入封锁线内采访，汤家华认为做法不理想，他又认为如果有正式的记者证，又属于传统上大家熟悉的传媒，就不应该得到不同对待。过百名警员昨日进入一传媒大楼搜证，一传媒工会理事长潘柏林说，警方昨日搜查期间曾经翻阅编采部门和记者的物品，当中可能涉及敏感的新闻资料或者正进行的调查报道，担心警方的做法有可能会令读者或者报料人担心报馆不稳阵，对苹果日报失去信任，将会令集团未来难以运作。潘柏林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时又说，警方昨日进入大楼搜查前声称曾经出示法庭手令，但据他从直播片段了解，当时在场的总编辑罗伟光并没有看过，直到展开搜查之后个几钟，在律师陪同下才得知手令内容。他又批评警方昨日只容许部分传媒进入封锁室内采访是不合理，质疑只是选择性受监察。内地过去一日新增4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13宗来自新疆的本土确诊病例，其余31宗都属输入病例，分别在陕西、上海、山东、广东等地确诊。内地至今一共有84712人确诊，死亡个案维持4634宗。另外，内地昨日新增17宗无症状感染个案，累计79200多人康复出院，仍然有近800人留医。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初时有一两阵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四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随后几日骤雨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昼11:1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78点，升600点，成交金额4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98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5点，升87点。 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9元升17元，中教控股16.4跌4毫，美团点评225.8升2.8，阿里巴巴246元升3.6，银河娱乐58.9升2.2，中芯国际27.65跌1.5，中国平安83.75升1.75，港交所378.8升4.8 ，FIE 南方恒指6.38跌3.2，金沙中国31.9升0.9。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6.04，瑞士法郎0.916，加元1.333，人民币6.952。英镑兑美元1.309，欧元兑美元1.175，欧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661。日经平均指数报22710点，升380点。港金现价报1865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8.22美元，卖出2019.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咧，仲有车龙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考明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宏照道嗰条支路咧就挤塞，龙尾去到丽业街。咁喺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咧，仍然都系行车缓慢，龙尾接近和斜村。青衣嘅香市会路去青衣南桥方向，近住青衣工业中心呢一段咧就挤塞。咁喺尖沙咀嘅漆咸道南有爆水管，所有车不能够由漆咸道南左转入去黑德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八个啦。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港珠澳大桥分叉位方向机场，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元朗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啊，应该系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全锦公路大帽山郊野公园来回，粉岭新运路游泳池方向长华村，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CIBS 小想法大改变，改变由社创开始。 这些创意是回应社会的弱势，如果企业和 NGO 都不再分社会企业定是不是社会企业呢，那我就觉得那个是成功。 港日生活大不同意，探讨港人文化差异。 こんにちは、ゆかです。其实我们呢很多事，譬如 Yes or No 啊，会直接同人哋讲嘅，太过直接，我哋唔系好习惯。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风骚浮云，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你做鱼嘢咧，俾人笑到面咩啊？ 系面懵， 颜色啊， 面青。 边人做鱼嘢面青噶？你老公话你咩面婆啊？ 话面婆，我个黄字。 啱啦，第二个字，你成日同人晒命嗰啲叫圆咩啊？ 渔夫， 劲啲。 原来你好有钱。 使乜咁长啊？星光熠熠咩宝良啊？ 叶宝良紧要啲。 啱啦，第三个字，一起身咧，你会同人讲咩噶？ 哎呀，死就迟到啦。 简单啲啦，你喺学校同老师讲咩啊 ？Good morning， 我知啦，黄耀 good。 唔系 good 啊，系早晨个早啊。 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嘅黄耀祖。 哦，你话成日喷古龙水喷到一浸味嗰个咪得咯。 火世系佢个名叫黄耀祖，除咗光宗耀祖个祖，佢仲系祖道个祖，系佢系有祖就冇词，好少词，所以佢面对一啲间唔中词、有时词或者成日词嘅人，佢都系支持唔住嘅。不过唔紧要，习惯下，整下佢习惯下都习惯到噶啦。系我哋要咁样嘅，希望我呢个拍档佢唔好再唔中意一啲黐线嘅人。或者你改个名叫黄耀慈都挺好听啊！我哋有请，做嘢好认真。系佢啲古龙水其实都好香嘅。佢系边个？佢系黄耀祖。 我谂咧，我好多嘢都可以改到噶，但我估我继续都会唔中意人哋迟到。我谂呢个我唔会改，因为好事嚟噶嘛，点解要改啊？绝大部分啊，今日新闻嘅报道咧都讲到啦，琴日咧就呢个一传媒集团啊，就俾呢个警方啊嚟一个大搜查，超过200名嘅警察啊，就真系去到佢哋嗰个工作嘅地方嗰度咁样。其实咧，你会话讨论点都可以有好多噶，但其中有两个咧，我琴日睇到嘅时候，亦都见到咧，甚至乎外国嘅报章咧，佢哋报道嘅一啲嘅重点咧。都是在这里的。其中一个呢就是讲到啊，咦，究竟啊就是啊警察的朋友啊，他们用什么的方法啊去触碰和查阅一些新闻的材料呢？其实呢他们不同的工会啦，又或者记者协会等等呢，都强烈谴责了警方的。他们呢分别呢就有擅自去触碰和查阅一些新闻的材料啦。好多人呢都会觉得啊，会不会破坏了传媒对资料来源保密的这个原则。原則是很重要的，並且有人會覺得是嚴重侵犯了新聞的自由，覺得這一類型的事件對於報界的朋友來說是一個災難性的影響來的。這個就是第一個，因為其實如果你看回一些新聞的片段，我講的 video， 你都會見到的，咦，明明呢昨天呢即一開始的時候你都會見到警方他們有朋友走了出來講說話的，有這個國安署警司的李桂華就說哦，編採部不能夠守的，因為他們都明白到就是這個就是新聞從業員他們應該得到的保障來的，對於他們的線索的來源等等咁样。不过亦都有片段见到咧，有在场嘅警员咧反后咧就叫记者离开个座位啊，封锁线系包围咗个编辑部嘅，咁即系编辑部佢哋有仇啦，系咪？咁当然佢哋都有出嚟解说到嘅，但我估呢一个啊新闻嘅知情权啊，同埋点样去保障翻佢哋嘅来源嘅话咧，呢、这个系其中一个咧，大家有啊好大个嘅问号喺度嘅。而另外一个咧，阿祖见到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咦，真系未见过、啊。有咁样嘅情况咧，就系话有警员咧就系喺度搜查一传媒大楼嘅期间咧，警方佢哋只系安排咗部分嘅媒体记者可以进入到封锁范围度访问啊，而被拒绝嘅媒体咧包括有香港电台、立场新闻，又或者海外嘅路透社、法新社等等嘅。其实去到呢一度嘅时候咧，警方亦都系有解说嘅，都睇到佢哋嘅片段啊。警察公共关系科咧就都承认佢哋有筛选到传媒嘅。因为咧，佢哋就只系准一啲大型嘅本地传媒，又或者过往咧冇阻碍警方行动啦，冇对警方构成威胁，即系佢哋觉得嘅传媒咧去接近大楼嘅咁样。咁当然啦，后屘咧佢哋即系喺唔同嘅记者招待会里面啊，甚至乎阿一哥啊，佢哋都走咗出嚟讲啊。是啊，这个将会是警方最新试行的措施啊，即是说即之后呢有不同的新闻啊要采访的话呢，他们可能呢都会是选择性地呢给一些他们认为可信任的媒体呢才可以去到这个封锁线范围里面到采访的。那第一样东西，可信任的媒体究竟是怎样划分的呢？好像真系佢哋自己先知啊！不过呢一个咧就话佢哋试行嘅措施嚟嘅，咁啊究竟啊几时会真正去实行啊？各样嘢嘅话咧，佢哋就话未有一个时间表响度嘅咁样。我自己琴日一直系睇住新闻，因为我见到外国嘅传媒啊，你话 CNN 又好啦 ，BCC 都好啦，喺佢哋国际嘅版位里面咧。呢一單香港嘅新聞咧，都成為咗佢哋擺喺 A 一啊，即係最大條嘅一個新聞裏面度啊。因為大家都會知道呢件事係重要嘅，呢件事係需要知道，亦都需要報導嘅。新聞自由呢四個字係我哋香港一直都可以話幾 proud of 啊， 好骄傲地去讲，我哋作为一个传媒嘅工作者，我哋有自由去报道所有嘅事，因为香港人或者世界所有嘅朋友系有知情权嘅，我哋可以知道真系发生紧咩事嘅。但系当呢一个自由成为咗问号嘅时候，我自己问咗一个问题：我哋应该系咪要好好珍惜呢？珍惜呢两个字其实讲到好灰嘅，即系好似我哋就嚟会冇噶啦，所以我哋先至要珍惜啫，系咪？定系我哋需要努力去争取呢？呢个系好似正面啲嘅谂法。我唔知道，但系起码我会见到。好似我哋翻嚟一开始咁样讲，有好多香港嘅朋友，佢哋对于新闻自由呢四个字好重视，觉得唔应该会被删选啊、筛选啊。有人可以进入去采访，有人唔可以啊。我估香港嘅朋友应该都已经发咗出佢哋嘅声音，用行动话咗俾全世界嘅朋友知，新闻自由喺世界各地任何地方都应该系要珍惜同埋拥有嘅。风头火势系啊，好耐冇见呢位拍档啊！我哋成日都而家要偏更啊嘛，系咪？我哋成日都见唔到，但我肯定佢好挂住我。但系佢最挂住一定系我应承咗好耐都冇带俾佢嘅汤底，冇错，呢两包汤底见到佢嘅人心啊！佢好少会打电话俾我。阿祖啊，我真系好挂住个汤底啊！你可唔可以带俾我啊？但系又明嘅，因为佢真系中意食嘢噶嘛，有好嘢食，我梗系会同佢分享啦。佢就系桂花。 我怀疑你的工人姐姐 Gina 当在煮嘢食的过程里面落了一些令到我们呢很想再去你屋企，我不知道她落了些什么，那些可能是迷汤迷到我很希望她，我开了你咪的了，希望她我可以再次来你屋企欣赏她煮的食物。 唉，其实你上一次我不在屋企，你都自己去了我屋企啦，你使乜问啫，自己上来吃啦。 肺炎确诊数字呢日日都有几十宗，係啦，开始又哇百几宗，而家回落到双位数字，其实都真係啊几好啊。我想话双位数字其实都唔应该有囉。你睇下澳门，睇下台湾守得几紧，无端端好似搞到我哋香港好似好冇鬼用咁，仲要大陆帮手啊，辛苦晒各位前线嘅医护人员啦。啊！琴日喺风头火势咧就讲话咧，屯门有一间啊寿司店嘅冷气嘅维修员啊，着住佢嗰对波鞋就咁踩入个冻柜度啊，完全漠视呢个卫生常识啊，冇晒呢个卫生常识啊！我想话咧，啊，琴日去医院咧喺抽血嘅时候有大概有一百人到啦，咁啊，大半咧都系公公婆婆嚟嘅，或者叔叔姨姨咁啊，佢哋虽然年纪稍大咋。但系个个都做足安全措施噶，走嘅时候咧，去嘅时候咧，都会有洗手噶。真心俾个叻佢哋，反之屋邨咧就有啲 uncle 咧就都依然有啲咧将个口罩拉到下巴底嗰度噶吓，冇做好嘅。不过咁，自从咧立例咧话室外公众地方都要戴口罩嘅时候咧，之后我见过，我发现咧，啊，我自己个区就系其他区我唔知啊，我自己个区咧。我少见咗好多咧，通街吸烟嗰啲人士，不论男好女又好，长者又好，都好值得一赞啊！大家加油啊！可以戒嘅就戒埋佢啦吓。早阵时咪话有几个街市咧纷纷中伏嘅，点解成日话啲鱼贩有事咧？系咪佢哋嘅点样咧？其实之前咧都讲过啊，话啲病毒系会留喺一啲银纸上面噶嘛，喺留低喺啲钱度噶嘛。咁街市嘅档贩，不论啊系鱼档啊、菜档啊、鸡档啊、肉档啊、生果档都好啦，佢哋系唔会有一个收银员啊，专门负责收钱噶嘛。所以咁啊，你喺攞鱼啊、攞菜俾你嘅时候，佢有收钱，咁啲钱又掂咗喺嗰啲食物嗰度，咁唔系点啫？咁啲唔中伏啊，系咪？嗱，猪牛羊菜水果档啊，买咗翻去都仲可以清洗。但而家有啲燒臘檔咧，有啲師傅喺度斬料嘅時候，喺佢有時忙嘅時候咧，佢都收埋錢嘅。喂呀，嗰啲叉燒油雞啊，佢冇得洗過先食噶，定係你要叫人哋喂你唔好再幫襯啦咁樣，唔得噶嘛。非常時期咧，希望咧嗰啲咧賣熟食啊，嗰啲店鋪嗰啲朋友啊，希望你哋咧

早晨，早晨。 系啊，早晨，收音机，早晨，细眼仔。 早晨，肥妹仔，早晨，细眼仔。 早晨啊，收音机，早晨啊，肥妹仔。我突然之间谂起一样嘢啊。 咩啊？ 我哋周末之前未有谂过咧，呢个环节使唔使改名嘅？因为嗰阵时疫情冇咁严重，大家开始翻学咁啊嘛。 系啊。 但我估咧，停课不停学咧，真系我哋都唔知几时先至可以真系翻学啦。而家 幼稚园咧，好多爸爸妈妈话唔俾我哋读书啊。 咁又唔系唔俾嘅，喺屋企 唔交学费啊。 变咗。网上授课啫，系咪啊？ 唔中意啊！ 系啊，都唔知几时真系可以见到同学啊！我哋三个都好少可以一齐见面咁样啊！但唔紧要啦，我哋今日 计啦， 我哋等到运到咯，好唔好？等到运到， 好啊！ 一路学住先啦，我哋今日上英文堂， 好啊！ 记唔记得咧？前一个礼拜咧，我咪同你哋玩咗啲英文嘅谜语题嘅。 系啊。 我记得咧，阿秀恩琪咧话啊，都几好笑啊咁样。今日咧，我再接再厉有英文谜语题，但我俾个提议大家嘅，就唔好问外国嘅朋友，因为其实咧，我哋平时咧就少听英文谜语题啊。我问紧呢啲咧系好初入门、好简单嘅啫。有咩佢会笑你太简单啊？ 哎呀，傻猪嚟啫，系咪啊？ 系啊，系啊。好，等我问你哋第一个问题先。他就问啦 ，Why shouldn't you believe a man in bed？ 意思就即系话咧，点解你唔应该相信一个喺床上面嘅男人呢？ 哦， 因为 好，我重复一次啊，大家咧就比较难谂到咧，就系、是、用中文嗰个译音去谂嘅。大家试下听多一次英文嗰个问题啊，呢、这个谜语题就系话 ，Why shouldn't you believe a man in bed？ 我知道，因为佢系 bad， 即系 B A D， 即系坏人咯，咁你咪唔信佢咯？ 唔系啊 ，bad 同 bad 又唔一样 ，B A D 同 B A D。 你话听个谐音啊嘛，唔系咩？ 唔系，我话听英文嗰句系会容易啲去谂嘅。你谂下原因咧、？Why shouldn't you believe a man in bed？ 呢个男人如果佢瞓咗喺张床上面度嘅话，有冇一啲咩特别嘅状态嘅咧？即系呢一方面可能可以帮到你谂嘅。 Because he is sleeping。 Because he is 就啱啦，但系。唔系 sleeping，、你谂下与大相关呢四个字可以帮到你嘅。 He is， 因为佢同佢喺张床嘅动作有关嘅，与大相关都食字噶。 因为佢喺度。 睇下咧，我哋网上面即刻冇人可以答到我哋先啦吓。 好难啊！ 其实一啲我解释咗嗰阵时，你做嗰张扯咁样噶啦， 系。即系你话佢睇下佢嗰个张喺个床嗰度瞓觉嘅姿势系咪？ 其实你首先你答到啲字直情系啱，只要你讲咗做英文就啱噶啦，肥妹仔。 Because he is 你头先话佢咩？瞓咗喺张床度 嗰个姿势 系啦。瞓喺度嘅话，我哋话除咗用 sleeping 话去瞓觉，仲有冇？ Lying, L-Y-I-N-G、 啊、因为呢、啊、是的，你可不可以试下全句答一次啊，秀恩琪？ Because he is lying on the bed. 冇错，因为 lying 咧 ，L-Y-I-N-G 咧就即系代表住有两个意思，我咪话双重意思嘅。其中一个意思咧就系话佢瘫咗喺度瞓觉，另外一个意思咧就即系话佢 讲大话。 所以 咁如果佢你讲啊， 你讲啊。 咁佢喺上面瞓，我哋话咧瞓懒觉咧，咁佢系咪即系 lazy lion 啊？拉咧就瞓喺度，佢系人嚟个 lazy lion 系咪咁样啊？ 你中意咁样都可以嘅，所以咧 ，why shouldn't you believe a man in bed？ 点解你唔可以信一个咧瞓喺张床嘅男人啊？因为 he is lying。 哇，真系要转一转嚟谂啊！ 所以我就话咧，你用翻英文嚟谂会好啲噶，因为我哋如果英文有阵时讲咧，可能你只不过好似我哋中文会话，哎呀，我 hea 一阵啊，我叹唞下，未必会用 sleeping 呢一个字噶，可能咧就会话 lying down 咁样。嘅意思咧，咁就有呢、這个意思喺度啦。 好啊， 问你哋第二条、简单啲嘅，我哋呢个系。 好啊。 Why do people feel stronger on Saturday and Sunday？ 点解啲人觉得咧礼拜六、礼拜日会强壮啲嘅咧？ 系食字噶， 都系食字嘅。直情因为一个字咧就系同读音唔同意思咁样做嘅。我试下重复一次个问题啊吓。Why do people feel stronger on Saturdays and Sundays？ 点解咧？人哋会觉得咧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嘅时候，觉得自己强啲嘅。 系咪系啦？系咪关 stronger 事啊？ 唔关 stronger 呢个字 ，S 啊 ，Saturday 同 Sunday 关 Saturday 同 Sunday 有关嘅。咁如果唔系 Saturday Sunday， 另外嗰啲系乜嘢啊？ 啊，系闲日啦。 闲日英文系乜嘢啊？ 哦 ，weekdays 系 weekdays， 冇错 ，because all the other days are weekdays。weekdays 咧，平时我哋就系话咧，即系一至五嘅日子唔系周末啦。但系 week 同 week 系一样发音噶。 特朗普上星期绕过国会就援助方案签署行政命令，其中一项是为失业民众提供每星期400美元的额外失业救济金。多个州政府都认为援助方案的成本太高而难以执行。努钦未有透露几时会和民主党人恢复谈判，但是认为双方仍然有达成协议的可能。双方已经就援助方案部分范畴达成共识，包括为学校等就新型肺炎检测提供资金，但仍然就失业福利、企业援助、对州和地方政府的援助等问题存在分歧。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地区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在上午10点，强烈大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厦门以西大约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入福建内陆。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天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初时有一两阵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四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几日骤雨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的12: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98点，升523点，成交金额5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98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8点，升7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8元，升16元；中教控股16.2毫，6.54；美团点评223.4，升4毫；阿里巴巴245.2，升2.8。中芯国际27.7跌咗1毫，银河娱乐58.9升2.2，中国平安83.15升1.5，港交所376.6升2.6，FIE南方恒指6.45跌咗2.75，金沙中国31.75升1.75。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142，瑞士法郎8.467，澳元5.559，加元5.813，新西兰元5.121，欧元是9.1026，每百日元对港元7.3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18。日经平均指数报22,710点，升380点。港金现价报18,65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7.75美元，卖出2,018.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喺尖沙咀嘅七咸道南有爆水管，所有车不能够由七咸道南左转入去黑德道啊，不能够由七咸道南左转入去黑德道，经过小心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港珠澳大桥分叉位方向机场、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全锦公路大帽山郊野公园来回、粉岭新运路游泳池方向长华村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显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Hello， 我是恬淡情怀的刘善仪。逆境当前，我们要有毅力和耐力，逆境过后，我们一定会更坚强，更懂得珍惜。同心抗疫，我们一定会见到蓝天白云，世界更美好。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ue for me and you.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做咩啊？啲股票唔听话，系咁噶啦，只只都升，系你买嗰只唔升，人生就系咁噶啦。嗱，你咁样谂咯，你追落后，咁咪每日都见到有进步咯。最紧要你隔篱嗰个唔知你瞓咗身啊嘛，吓佢知道咗啊，咁咪代表你哋坦白咯，关系好啊。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新聞回來風騷快活人，現在氣溫31度，相對濕度76%，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雷暴警告去到12點半延長了已經。 今天在我們直播室裡面有桂花田和黃耀祖， Home Office 有他曾志豪，早晨。 是啦，咁啊，讲下啦，啲11点半呢，我哋风骚生活小确幸呢，啲听众话搵唔到我哋，搵唔到我哋，其实呢，我哋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嗰、那个做 Facebook Live。 是啦，是啦。 咁所以呢，咁但与此同时可能呢就喺我哋 个网风骚个 Facebook 度迟少少都可以见得到嘅。是啦，留意住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面书啊，吓，其实就 check 呢几个字就得㗎啦，就搵到㗎啦。 我哋使唔使早啲准备话俾啲听众听听诶，攞啲咩工具？佢哋而家有啲时间去准备一下咧。 我使唔使准备啊？ 你 好啊！ 你叫你个仔帮你影啦，如果 系啊都得。 系啊系啊， 咁静嘅，点解佢哋冇搞你嘅今日？ 佢哋想躺啊。 匿埋咗啊嘛。 你匿埋咗喺边啊？衣柜入边 啊？听到自己有回音嘅。 佢同一个曱甴一齐啊！ 你厕所度啊？ 佢匿咗喺曱甴屋嗰度。 我匿埋咗喺格仔度。 喂，我认真嘅，好简单，我哋咧只要有个胶袋啦，透明嘅胶袋啦，跟住咧红色笔、蓝色笔嘅筛嗰啲叫做咩啊？ 颜色笔咯，系水笔 啦。水笔啦，跟住水壶啦，喷水啦，咁跟住咧有 保鲜纸， 蒸送架啦， 系， 同埋 如果你屋企有一只纸杯嘅话咧，可以准备定加个电筒嘅话，一阵间应该够玩半个钟噶啦，咁样啊。 OK， 究竟点样攞一啲屋企嘅小家私嘅道具啊？嗰样嘢咧可以帮。帮到你啊，影到啲自拍嘅靓相咧，一阵间我哋风骚生活小确幸咧，可以一齐试一试啊吓。 嗱， 但除咗呢个要试之外，有两个字可以话系香港人嘅梦想。如果你系香港人嘅话，好多都会想做业 主，系唔系？ 系啊，系啊。 系啊。 不过你有冇缘分做业主啊？睇下你有冇业缘啦。 但我谂最紧要你有冇能力啫，未必系缘分嚟嘅。 你两个已经有啦， 我边度有啫？唔系我名噶，冇噶、 哦。哦，即系你阿爸阿妈个都冇你名噶。 阿爸阿妈，我落嘅都改名啊，冇噶。 系、 哦、 啊，哎呀。 阿爸阿妈个单位好似都阿爸个名咁，我阿妈都冇咁样。 又唔好越讲越多啦， 好惨啊，系咪？但系可能咧就呢两个字啊，业主又好啦，业恋又好啦，系咪？即系大家太想得到啊，系咪？ 债到啦， 变咗咧就有一个大台嗰边咧就有个电视节目咧就系同咧点样去做业主咧就有关系嘅。咁佢都访问咗好多素人啊，嗱佢有访问明星嘅，你哋点样咧就可以成为一个业主嗰个中间嘅过程系点啦？ 系啊系啊， 但佢亦都访问咗一个素人，我觉得呢个素人佢嘅一啲成功做到业主嘅经验咧，可以同我哋所有风骚嘅听众分享一下，因为都几励志性同埋。你做唔做到啊？如果你做到嘅话，你就可以成为佢噶啦，咁样。 我讲抄到佢嘅。 其实抄到嘅。咁阿豪仔，你答翻我，你肯唔肯咁做啦吓？呢、位女士35岁嘅啫，35岁嘅香港女士，佢喺8年之间，佢曾经试过置业12次。咁有阵时咧系楼换楼咁样嘅，即系唔系即系每一次又买一间新噶啦咁样。总之佢8年之间咧就置业咗12次，每年因为呢啲物业嘅收入咧系过100万嘅，即系咁即系净系听呢、這个。 即系话赚钱系咪啊？意思系 35岁啫喎，系咪？但你要谂下咯， 12次楼 系啦，有啲就即系买楼啊，中间系赚差价嗰样嘢咁样啦。但你第一样嘢可能你就会话，切第一个首期点样赚翻嚟先咁样？佢就话咧嗱，第一样嘢佢就话我哋睇下学唔学到啦吓。佢话佢第一次置业嘅首期并非靠父任， 系 唔系阿爸阿妈俾嘅， 全靠自己， 靠打工搵翻嚟。 系咪即系？不吃不喝， 又未到 不扮靓，不做 facial， 不买衫，不买包包，不 嗱你嚟嘅啫。 嗱我估都 一，但我都买唔到楼， 系啦。但 你又唔减肥，唔扮靓，唔做 facial， 都买唔到啊，系咪啊？ 都买唔到。 所以佢唔系讲呢一啲嘅，佢讲嘅系乜嘢咧？佢话佢当时系一日打3份工，日头就喺电脑商场度卖 mon， OK， 哦， 之后咧就翻2间酒吧，呢个系佢每一日。嘅工作嘅時間表嚟嘅啦，第一樣先，佢好多樣嘢嘅，你哋兩個做唔做得到？一日翻3份工。 我想話呢個係黃耀祖做緊嘅咯，你朝頭早就唔係賣 mon 你就睇 mon， 夜晚就去2間酒吧度去飲。 嗱，其實我都已經係一日做緊3份工嘅啦，都真係嘅。但係佢跟住講落去嗰啲咧，我叫做到呢一格啊。我真係撲嚟撲去周圍做打工啊嘛，係咪？但係第二格我係一定做唔到嘅。佢就話大時大節啲朋友叫佢出去玩啦。 哦，佢唔去。 係啦，佢就話，即係我覺得呢個係金句嚟嘅。大時大節出街就使 double， 但係佢翻工去做酒吧啊嘛。翻工我就賺 double 喎，所以佢話大時大節我一定翻工。呢、這个好明显我做唔到啦，我饮得补啫， 唔容易啊！因为你谂下，佢而家先35岁，即系话佢打工嗰个黄金年期咧，其实可能你话佢20零岁咧， 喺可能喺25至30， 喺过去8年之前啊嘛，即系25到35之间咯，系啊。 阿田就去紧尖东海旁嗰个年纪，差唔多。阿祖啊，仲系。再玩緊呢、這個真係好難忍喎、啊，真係 呢、這個真係好難忍，所以我覺得佢做得到好犀利啦。首先3份工加大時大節就一定開工，因為佢覺得咁樣賺 double， 嗰邊就使 double 喎，一嚟一回爭好遠喎、 啊。OK， 所以嚟到呢一格咧，你知唔知咩人有著數啲啊？ 咩咧？ 就係嗰啲宅男、 單身嗰啲。 冇錯，嗰啲俗稱單身狗，即係嗰啲咧 lonely Christmas 嗰啲咧，即係人哋大時大節，你估我唔想出去洗 double 啊？但係我 single 啊，洗唔到 double 啊，所以就啱啱好留喺個打工嘅地方度，唔錯。 嗱，呢格咧就嚟到第二格，仲有嘅、哦，即係佢話，如果就算嗱，你儲當你佢哋咁樣啊，好努力啊嚇，又係賺 double 就唔使 double 嗰樣嘢，你儲到第一嚿錢可以去做首期之後咧。一开始你去买楼，阿田，即系我问你啊，如果有得俾你买楼咧，唉、哎，你好辛苦啊，储到够钱啦，你会向住乜嘢楼进发咧？ 即系其实咧， 大楼 唔系啊， 大楼向住佢进发，系啊、哎，我都想金金地有得俾嘅啫。 如果系咁咧，即系第一次，即系第一层楼咧，万事起头难咧。都冇乜辦法咧，唔可以買啲貴嘅同埋大嘅，咁可能真係買啲納米樓嗰啲起價啦，應該。 由現實進出發係咪？ 冇辦法啦，係因為你即係嗰個錢有限啊嘛。 咁阿田，你做啱咗。 哦，即係真係。 呢位嘅当事人咧，佢就话 小起 系啦， 越滚就越大。 好多人咧都会谂咧，就系买你嘅 dream house 啊，一嚟咧就要将谂到大嘅， 一千万咁样你死啦，系咪？ 就算唔一千万，起码都要两间房啦，系咪先？唔系点都摆我啲包包嗰样嘢。 唔系咯， 佢就话唔系嘅，佢话佢八年之前咧第一次买楼咧，只系买咗一个二百几万喺油麻地嘅单位。即係佢話我唔係要向 dream house 進發咁樣，佢就話咧，因為咧佢話，梗係唔好買 dream house 啦 ，dream house 嘅話咧就即係話嗰個錢咧一定就會多咗，係啦，佢話 dream house 係唔可以當飯食嘅，佢話應該要買啲細價啲嘅樓， 現實啲，你個 dream 咧可以唔使一嚟係 dream 嘅，慢慢碌到去 dream 係咪 啊？佢又未講慢慢碌到去 dream 喎，佢就話寧願你細細地買，有機會。变多几间就可以赚多啲钱啦，咁样。 其实呢个之前有啲前辈咧，阿天你都知道我讲边个前辈噶啦，佢都系咁教我哋嘅。佢话嗰阵时佢话咧，你有钱咧，几细都好，即系细到咧，可能阿天入唔到门口嗰啲单位都买咗先。 系入门啊嘛， 你入唔到啊， 你个身形入唔到啊， 你入唔到门嗰啲都要买。 你入到大门，你都入唔到厕所门。而家嗰啲厕所门真系唔容易入啊。 系啦，嗰阵时嗰个前辈都系咁讲，我都要买，我觉得啱嘅。嗯、即系你唔好嫌细嫌逼嫌攰乜都，嗰个至少系你嘅物业咯，咁你咪有机会吓、跟住攀上去咯。 系啦，呢个就 系 另一步啦。 即系慢慢佢滚上去啦，叫做系啦。 佢就系靠住咁样咧、就即系再即系买卖啊，各样嘢投资啊，跟住就即系带嚟更加多嘅收入啦、 啊。 另外一样嘢咧。我谂我系一定做唔到嘅。 即系咩啊？ 买家 系啦， 佢又唔系佢唔知唔买。佢系连睇都唔睇啊！ 真可以咁入咩？其实佢系咪 买落系咪先？ 佢唔系啊！佢系咪连冇时间？因为佢打三份工，其实佢真系冇时间。 其实佢系有时间嘅，佢就系咁讲。佢话平时啲朋友咧约佢睇戏睇衫咧，佢就会同翻啲朋友讲：喂，不如我哋去睇楼啊！ 哦，即系大家嗰阵，大家睇嘅嘢唔同啫。 唔系，直接 喺度都零。 但系佢话嗱，睇唔代表一定要买噶嘛。但系点解佢话 知行情都好啊？ 冇错，佢就话要知行情啊！佢话咧。因为咧有阵时你想买嗰阵时你先去睇咧， 就太迟啦，可能 太迟啊 ，miss 咗一个黄金嘅时间。平时睇开嘅话咧，楼市一跌啊，或者嗰个单位哇特别低水位价钱嘅话， 系啦， 佢就可以即刻出手啦。所以咧呢个系 功课喎，好有准备嘅呢个女子。 系啊，咁你谂下， 所以抵佢啊，抵佢可以买到咁多层。 其实阿天你唔赞我咧，我其实成日都留意嗰个豪宅行情嗰个。嗰、那個版嘅， 我由細睇嗰啲豪宅版睇到大嘅、都係一個睇字。 你睇嗰啲富豪啊，你睇下佢有冇想要多貨啫嘛，都冇。點解我哋睇完都冇嘅？ 都係一大層樓嗰啲咯， 都係咁樣嘅。 但我哋睇咗娛樂版，佢娛樂版出現嗰陣時睇唔係睇財經版啊。 我睇到小尊啦、 我想話你睇小尊嗰個啦。 唔係咯，人哋係姓陳，我都係姓陳嘅啫嘛。 咁呢個要點睇啊？ 遠仔度啫嘛，係咪先？我叫阿遠仔又同我哋做個訪問咯，睇下先。 系啊， 睇下佢带边个上去咁啊， 所以系啦，所以今次咧呢一个嘅朋友咧，佢就用咗呢几个嘅例子话俾大家知咧，可以一试嘅。但第一样嘢咧，真系要好 discipline 啊，对自己好有纪律啊，你先至可以即系成功赚到第一桶金。第一桶金之后咧，你每一日其实你都系谂紧点样将呢一桶金变成下一桶金。其实同好多嗰啲享乐生活咧，系真系完全哇唔做朋友绝咗交噶。 我嘅理解就系你要赚第一桶金，首先你要挨得好金。 哦，一定系咯，呢、這个肯定系噶啦。但系问题 去过啦，呢、這个时候应该去过。 我知啊，我想话即系佢要肯愿意有啲咁嘅计划，同埋即系冇其他人咧阻挠佢啊。点 解要阻挠佢啊？ 因为好多 佢而家系致富嗰个 啊，就算人哋阻挠佢去拱走嗰啲人啦、 啊。即系或者魔鬼可能引诱佢，喂， 有噶， 好耐冇见啦，食下嘢啦，即系即系 大时大节啦，系咪啊？佢可以，佢会成功，佢自己 cut 线啊！即系有阵时你睇下，有阵时现实就系咁样。好难控制的，但希望这位朋友话都俾大家知，原来业主并非遥不可及的，是吧？ 相同失眠夜晚，有些晚一夜日记，记载着爱与不爱的自己，总是小心翼翼承受那些不安，到困难想要放弃，到这里变成一道是非 体还有什么意义？不是有意凸显我们的距离，怎么会突然变得话不投机？不是有意凸显我们的逃避，说清楚绝对需要更多勇气。过去寂寞住在隔壁，我们爱得太过用力，用力拼拼凑凑一个也许，也许幸福住在隔壁，我们还差一点运气，相爱永远不是那么容易。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道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丰收正安佳丽选举比赛现在开始，入厨房应该着条咩裙呢？ 梗系碎花连身裙啦，几清新。 梗系唔系啦，应该着围裙啊！你着到咁啊，因住俾啲机器夹住你啊！ 芭比啱咗，第二题啦。咁如果入厨房嘅话，你哋两个会拣对咩鞋呢？ 凉鞋高踭鞋梗系唔少得噶啦。 着对防滑鞋啊嘛，你着到咁，阵间一踩到啲水渍有渍线喺度咪弊。 桂花田，你又输咗啦！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正安》短剧。 厨房温度易上升，良好秋风就最醒。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我知道我两位拍档咧就系、是、骨精嚟嘅， 系 佢唔系都要俾人揼嘅，犯贱嘅。曾志豪， 俾钱添仲要系， 你嘅电话冇事啊？ 冇事啊，犯贱咯，我电话都犯贱， 系啊，粉碎啊嘛， 无端端哥哥个电话跳楼自己头先， 我执得翻，冇事冇事， 系啊， 系啊，冇错。 好啦，唔紧要，我想问下啦，即系有冇谂过咧？喂，真系出个揼个骨都真系贵噶嘛？同埋而家咧，我其实当你消费得起嘅时候咧，咁你啊有冇谂过点样用悭钱嘅方法喺屋企都可以有人同你喺度揼下揼下，同埋令到嗰、那个。揼下揼下同你揼下揼下嗰个人咧，佢唔会觉得好攰啦，唔会觉得好唔开心啊，好辛苦啦、啊、咁样咧。 我有用嘅。 你有冇叫摩尼公主同你揼下？ 冇啊，鬼识咩狗嚟嘅啫，大佬，你自己讲完都笑啦，系咪啊？只狗会帮我揼骨咁样系嘛？ 狗都廢啦。 係啊，真係嬲啊！真係，我有買到一個，其實朋友送俾我嘅一支按摩槍，即係而家咧都幾興嘅，佢可以咧換唔同嘅頭落去咧。因為咧佢送俾我嗰支個好處係一嚟平啦，二嚟咧佢好輕啊。有陣時你嗰啲按摩槍你自己揸完隻手都攰翻，你要幫翻隻手揼嘅，咁嗰樣嘢都幾蠢啦，係咪？ 係咧，我就上次見咗你嗰個咧，又 真 係 輕 喎， 你有冇用到啊？ 我哋嗰買嗰啲重嘅。 吓， 系啊， 真系 Kitty 冇用咯。跟住我嗰个肩轻咧，我就用呢一个，加上即系而家疫情关系冇得出去揼骨咧，我就用呢个方法，我觉得都可以止到少少痕嘅。 好啊，阿曾志豪你咧，有冇用你喺屋企啊，即系唔出去揼骨啊？有冇用你屋企嗰两个细路去帮助你？ 冇。因为搭翻一分钟时间冇， 唔怕佢嗰个好短嘅，你可以搭嘅，你信我？ 咪真系冇咧，我细路咁细，系咪先？ 其实我就系话啦，日本啊，佢有个爸爸，佢好叻。佢咧就系谂住啊，喺屋企可以点样可按摩咧咁样，跟住佢话坚得嘅，佢又都舒服嘅。佢话就系咧着件恤衫，咁佢系一个工程师嚟嘅，咁佢咧就咧就喺件恤衫嗰度咧，喺佢背脊，喺嗰件恤衫嘅背脊咧。整咗几条路轨嗰啲咁嘅图案， 即系画咗上去， 系画咗上去，系啦。咁咧沿住你嗰个背脊咧，有两条路轨，即系左边背脊，即系左边同右边啦。咁两条路轨啦，咁啊有埋方向嘅，跟住喺你条腰嗰个位置咧，跟住又有条打横嘅。咁跟住做咩咧？佢话阿仔阿仔过嚟啦，玩火车啦咁样。 跟住 佢就叫佢仔咧攞个火车咧坐喺佢即系坐喺个爸爸嘅 pat pat 上边， 仲可以揞埋 pat pat 个位置。 系啊，个仔坐个 pat pat 个位置咧，就攞佢个火车又沿住个火车咩咁碌，系咁碌，系咁碌。佢话哇，嗰、那个效果可以得噶喎，咁样嗱，一来个细路咧，佢话又唔会觉得系同你揼紧骨啦。 嗯。 二来佢真系玩紧车啫嘛，咁样。佢话 very good 呢个效果，曾志豪你可以试下。 好啊，不如我畫翻嚟，下次你試下攞你隻手應該重鬼啲可以。 唔係啊，真係咧，你嗰度有兩個大仔噶嘛，其實真係可以不妨一試喎。你 即係攞件舊底衫，試下畫少少。 你有冇睇過周星馳嗰套啊？大內密探零零七啊，佢咪就係咧喺個衫度畫咗個棋盤咧，跟住喺後邊度鋸到好似捉棋咁樣咧，一樣係按摩。 啱啊啱啊。 係啊，呢條橋 OK 喎。喂，或者話飛鏢掟飛鏢靶得唔得？ 都可以考慮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再有长者感染新型肺炎后死亡，累计死亡个案增至56宗。将军澳医院公布，一名79岁本身有长期病患的男病人，上个月27号因为持续咳嗽和发烧入院接受治疗，期间情况恶化，呼吸衰竭，今个月2号转送深切治疗部留医，延至昨晚离世。院方表示对病人离世感到难过，会为家属提供适切协助。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家全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强调，警方寻日进入一传媒大楼搜查，全程都有展示手令。至于有人指警方在进入大楼时没有出示手令，可能是个别人士误会。对于一传媒工会指《苹果日报》总编辑在警方进入大楼时没有看过手令，郭家全说昨日警方采取的是突发行动，相对机密，而《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在较后时间才到达，警方不可能等某一个人到场先进行搜查。对于昨日警方只安排部分传媒进入封锁区内采访，被问到是以什么准则作选择，以及为什么一些国际传媒机构不获拣选，郭家全说是以不同类型的媒体，例如电视台、电台等，容许15间机构入内，强调已经有一定广泛性，警方会检讨优化。记协主席杨建兴表示，政府对待传媒应该平等、公平、公正，不应再区分哪些媒体是否合作。他不明白为什么有个别部门可以作出一些安排，与政府本身政策完全不同。杨建兴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时说， 事先不知道昨日警方容许个别传媒进入封锁线采访的安排，他在现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又质疑警方施行有关安排的目的。他又批评警方指有些传媒过往妨碍他们的工作，当中涉及的指控严重，等同阻差办公，这些单方面指控对媒体相当不公平。对于警方说不会触及新闻材料，但就有警员被拍摄到在办公室内随意翻看台上物品，令人有理由怀疑警方并没有跟足手令要求，不会接触新闻材料。一连四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今日将会闭幕。据了解，今早会继续就议程上的议案作分组讨论，预料在下午闭幕会上将会就有关香港立法会真空期的决定议案表决。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和法工委主任沈春耀今早分别坐车和在工作人员陪同下抵达人民大会堂。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初时有一两阵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四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随后几日骤雨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09点，升529点，成交金额6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90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2点，升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6.5。腾讯最新是517元，升15元。中教控股16.26，跌5.4。美团点评220元，跌3元。阿里巴巴244.6，升2.2。中芯国际27.65，跌1.5。一传媒9.8，升7.25。银河娱乐59.15，升2.45。中国平安83元，升1元。港交所375.8，升0.8。金沙中国32.05，升2.0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09，瑞士法郎0.916，加元1.333，人民币6.952，英镑对美元1.308，欧元对美元1.175，欧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1。日经平均指数报22,702点，升372点。港金现价报18,66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2,018.1美元，卖出2,01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呢一段就车多。在九龙啦，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排到去蝴蝶谷道。咁喺尖沙咀嘅七咸道南有爆水管，所有车不能够由七咸道南左转入去黑德道啊，不能够由七咸道南左转入去黑德道，经过留意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沙田岭隧道出口去九龙、港珠澳大桥分叉位方向机场和龙翔道虎山道泳池方向观塘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谨记不要骚扰司机，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take your mind, take your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 Simon， 各位香港的医护人员，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了你们，好多谢好多谢你们为香港人的付出，我们都会做好本分。 Stay home。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ce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恐龙去左边，请你快啲出现。恐龙去左边，好似好多新发现。九龙去左边，好似喺香港对面。 今个夏天注意恐龙出没啦！请注意 Harry 哥哥快乐农庄，逢星期一至五晚7:15，港台电视31。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跟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吧，你的心情和皮鞋都会变回光亮的了。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不好啊，咁我咪冇位俾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咁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噶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丰收生活小确幸噶啦。 当初相遇。 嚟啦嚟啦嚟啦！丰收生活小确幸要开始啦！首先咧，要同喺收音机所有嘅朋友咧打声招呼啦！直播室里面咧就曾志豪，冇啊，喺屋企先有曾志豪啊！直播室里面咧有桂花田同黄耀祖， 你惯咗系佢做你 partner 系咪？ 系啦系啊！亦都要欢迎咧，就系 口罩好型喎，原来今日 系啊，佢特登噶，我都特登噶， 系啊！ 影唔到你个样，我而家直播影唔到。 唔系你直播，因为可能你睇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面书嘅朋友咧，就有少少 delay 嘅，所以咧就冇。始终即系人靓啦，戴咩口罩其实都靓嘅。而家你见到阿田啦，即系都系咁嘅啫，系咪？ 好甜啊，好甜美啊！我嗰个紫色 嗰个系乳牛口罩嚟， 唔系乳牛啊，迷彩啊，大佬争好远啊！ 哎呀，我以为你系嗰啲十五楼养嘅牛牛。 其实咧，某程度上面第一眼咧系似，做咩戴咗个牛牛喺个口嗰度嘅？ 阿田你个口罩同阿祖条裤撞色嘅。 紫色啊！我条裤系紫色，你都见到。喂，特别如果系咁样嘅话，喂，睇 走光啊！ 唔系唔走光嘅，对身体好靓啊！喂，讲翻正题先，今日我哋系做啲乜嘢咧？ 系 欲罢不能。Too hot to handle 啊！上个礼拜咧，我同阿豪仔咧就系咧揾咗屋企好多唔同嘅道具仔啦，包括有烧机啦，就点样可以透过啲唔同嘅窿窿啊，喺嗰啲捐窿捐罅度揾到啲光线啊，就大家影相可以影得好开心啦。但系即系我哋话晒有自称广播道钟丽缇咧，上个礼拜冇出现到， 系啊， 所以今日你谂住点咧？ 系啊，我希望我今日咧透过阿祖咧咁多个一啲工具带晒翻嚟嘅时候咧，我都希望佢有呢个效果出现啊。 系 系啊，希望。可以做得到啦， 成为真正嘅钟丽缇啊！你想系咪啊？呢个如果系嘅话，都好好犀利啊！吓，嗱，我哋两个分别地都有谂到嘅。头先咧，周都有同大家讲过有啲乜嘢道具。同多一次我们，我哋啊，我哋心机嘅朋友有啲咩要准备？我会首先出动 保鮮紙，嗱有邊個屋企冇保鮮紙先係咪先？ 保鮮紙其實咧就需要，其實咧我覺得咧係咪即係呢個都可以嘅，即係咁樣透明膠袋咧。 其實係嘅，其實咧第一樣嘢咧，我見到有一位嘅攝影達人啊，佢即係本身攞相機嚟影相嘅，佢就教大家咧，如果有陣時咧，即係呢一排日日都疫症底下唔出街啊，可以喺邊個位影相？佢教大家攞條肉鏈嚟影相啦。點解咧？因為有陣時 啦， 就算我而家我未影啊嚇，我哋就係俾咧我哋鏡。镜头前面的朋友见到我只不过拉了这个保鲜纸出来的时候呢，大家就会见到就算未需要喷水的，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呢，即是在阿祖和那个摄影机中间加一层保鲜纸的话呢，因为保鲜纸你拉紧和拉松呢，其实已经可以有不同的效果出来的了。我现在试试拉紧， 是不是问题啊？ 你问一问， 你那张照片是不是打算拿张保鲜纸摄在桂花田和黄耀祖中间贴住影啊？ 你可唔可以讲多次啊？桂花田同黄耀祖中间点解要摄住个保鲜纸啊？我想 问。系啊系啊，系咪想咁样啊？ 嗱，唔系啊，系个 面贴面咧，隔住个保鲜纸影。 你谂得太多啦，我话俾你知啫。我 仲系游戏。 嗱，头先阿天影咗出，你觉得成唔成功咧？嗱，得到个效果系点样咧？有少少似咧一个咧滤镜啊，加咗你个镜头前面度咁样，我哋即刻咧就俾我哋嘅听众睇下吓。 好啊好啊好啊。 但如果咧即系做得好嘅话咧，最好就唔好见到我只手系揸住嗰个保鲜纸啦。如果唔系，好似阿天咁样， 你明唔明啊？我 好流噶啦， 我熬晒腰去同你影嘅。你睇个效果， 你而家帮我旁述， 你睇下效果 系。黄耀祖就拎住张保鲜纸遮住自己嘅样子，你知佢个头细啦，所以好容易 cover 到嘅啫。然后先桂花田咧，而家时差嘅问题咧，佢已经冇影到啦，咬晒腰咁样。 嗱，因为咧，我哋咧都真系需要时间咧去做呢个动作嘅。 哇，好衰啊！真系，可唔可以换第二个摄影师啊，大佬？ 你系咪觉得衰过我啊？ 衰过你好难嘅，你知唔知啊？但竟然有得挥啊！呢一次真系，真系要俾我哋咧，即系嘅听众们睇下。 头先第一张 OK 噶， 嗱，我而家俾大家睇下。 第一张 OK 噶， 我个样个感觉好似人哋笠住只丝袜咧落个头度准备去打劫嗰个样啊！呢个就阿田帮我影嘅，真系，唉，激死人啊！真系。 你睇第二张啦，第二张头先影得好好噶，好有效果噶。 咁不如你嚟试下一个。你自己嗱 ，show 嚟睇下啦。其实就 show 咗俾大家睇噶啦，都好啲噶啦。大家见到咧就加咗一个一保鲜纸做滤光嘅效果咧，系有啲唔同 嘅。你都揸得好先得噶嘛，你揸得唔好讲咩咩？ 可能其实我都有关系嘅。嗱，而家我等阿片去试下。 嗱， 呢个咧仲可以有下集嘅。就第一步咧，嗱，你揸住呢个保鲜纸之外咧，如果屋企有一啲嘅喷水壶啦，又或者系一啲嘅我哋今日好多嗰啲消毒喷喷嗰啲嘅，大家有机会咧可以攞定出嚟啊！等阿祖咧话俾你知，第二步系点做？嗱，阿天你可以其实简单嚟讲咧，你而家阿天就揸住保鲜纸啦，你自然啲就 OK 噶啦。 好啊好啊，我对住啦，你喷水一 下啊。系啦，未喷水。嗱，我而家试一个咧。是冇噴水嘅，好。第二個， 嗱， 大家見到個鏡頭咧，就我攞住一個簡單嘅噴水壺啦，就輕輕噴咗呢個保鮮紙上面，順便噴埋桂花田。由於時間嘅關係，係啦，嗱，濕咗之後咧，你可唔可以揸近啲？係啦，好嗱，你而家得到 濕佢嘅口罩， 好，唔係噴濕佢嘅口罩。哎呀，我爭少少啊！但係呢個時候咧， 嗰張保鮮紙啊， 大家可以見到咧，就呢一個效果啦。哇！你睇下桂花田，猶如係一個嗰啲點樣去形容啊？好似咧有一個驟雨中嘅陽光咁樣啊！ 我隻眼好似變咗怪獸。 嗱，呢一個咧就係我用咗保鮮紙，再加咧噴咗水咧，上呢個保鮮紙手上面度得到。好，呢一个桂花田嘅效果，你自己满唔满意？ 系好满意，真系。 你自己可唔可以睇翻你头先帮我影咗嗰张相个效果系点啊？ 我觉得呢个真系唔差噶，真系认真。 一阵间咧，我哋又会一次过咧，就系将所有相咧交晒俾大家啦。 呢张咪就系俾人抛弃嘅女子喺雨中彷徨个无助样咯。 系啊，嗱，另外一个咧帮佢影咗啦，呢一个咧即系始终冇计啦，佢块面咧咁贴住个保鲜纸嘅话咧，都系有少少咧笠咗丝袜上个头度嘅感觉嘅。系啦，呢个就另。 好，我哋玩完啦，跟住咧，而家咧攞一个呢个透明袋啦， 一个任何普通嘅透明胶袋，似一个密实袋咁就可以。我哋今日第二个道具。 好，跟住咧，我哋咧就将个电话咧套入去，咁套入去做乜嘢啊？咁做套入去之后咧，咁跟住咧就喺你个嗰个镜头嗰个面前咧，镜头嗰个位置，跟住咧攞啲蓝色。 紅色筆咧就油咗佢。 應該係咁樣講啦，任何顏色嘅水筆咧，大家都可以咧攞嚟玩一玩嘅，就好似而家阿田咁樣啦，就攞住個膠袋咧入住嘅時候咧，就由一啲顏色上去你啊，即係攞個膠袋就套住咗個電話之後，咁你都會見到咧就係嗰個鏡頭嘅位置噶嘛，喺鏡頭嘅位置。 攞你啲唇膏油上去咪得咯？ 嗱，唇膏啊未必得，點解咧？嗱，因為唇膏嘅話咧，佢會太實色啊。而家咧就想有另外一種濾鏡嘅感覺。而家呢個濾鏡咧就是、你想要黃色嘅濾鏡，你咪攞黃色嘅水筆嚟油咯。 啊、 如果你要紅色就得啦，但係就用紅色嘅水筆。唇膏嘅話太厚嘅話咧，可能就會見唔清楚你嗰個樣啦咁樣。 好啦，我嗱套翻去我嗰個電話裡面嚇，哇！ 好，而家阿田咧就试下油咗蓝色同埋红色啊，就喺呢个胶袋嗰度。O K， 我哋觉得 究竟咧，跟住佢就再攞即系唔同嘅镜头去影我啊！而家，但系究竟佢影一张相要影几耐嘅咧？吓， 等先 ，我又要讲嘢又要笑，即系又要扮冇嘢，其实都几吃力嘅。桂花田，我同你讲， 系啦 ，delay 啊 ，OK， 好嗱，桂花田就帮我影咗一张啦。 对唔住， 佢自己都讲对唔住啊！我真系想。我想暈低，你失敗咗點解？你要解説先得，你要講嘢㗎。 唔係啊，因為我撳唔到個掣啊！你等先啊，你等先，好快。 即係簡單嚟講，影唔到。 之後就撳唔到係咪啊？ 係啊係啊，嗱，你等等，我而家去撳啊，因為 嗱，但係佢阿田咧已經係揀咗一個咧幾細個嘅密實袋啊，所以咧你要伸翻隻手指入去撳到嗰個相機嘅鏡頭，理應係唔難嘅。但係佢影咗七年啦，佢都仲未影到啊！ 哎呀，睇下效果，好緊張啊！ 哇， 見唔見到啊？ 喂，而家你又撳錯第二個掣啊！好，我哋即刻咧俾我哋。我哋 Facebook 嘅观众睇，喂，呢个真系犀利，明明我哋系用普通嘅即系光管灯啦，喺直播室里边度，但系咧加咗一个咁样嘅滤镜之后咧，有蓝色有红色咧，变咗嗰张相咧有少少似咧我去咗呢个 rave party 嘅感觉啊！ 只系喺呢个袋里面加咗红色同蓝色对住个镜头就可以有呢个效果噶啦。 我等紧你俾我睇啊。 系啊，嗱，你而家应该咧都差唔多睇到噶啦。我头先咧就摆咗上我哋嗰度啦。到我帮阿桂芬田影翻一张先啦，系咪先？即系呢个顾之言要啦，系咪先？喂，我觉得呢个咧方法系 好似 真系几 你件衫咧绿绿地色咧。真系好似打晒灯咁样喎！ 啊，都系啊，所以咧呢个咧，我会话系简单、快捷、方便嘅方法。好，桂花田， okay. 等我嚟帮你影一个先啦吓。 系啊， 由你高下立见啦，由你高下。 系啊，系啊，系啊，一要对准都系啲。 我想讲系啊，要对准，同埋因为如果你咧攞得太蓝咧，或者太 红太多颜色嘅话咧，咁嗰样嘢系唔靓嘅。 哎呀，要对正中间吓、啊。 有冇得影到瘦面、啊？ 瘦面嘅话咧，唔好拣桂花田做 model 嘅话咧就得噶啦吓。 系啊系。 好嗱，我就帮桂花田影咗呢一张，你睇唔睇到啊？嗱，本身咧真系普通一个电话嘅啫，但要影到咧有啲红色、蓝色，就算如果你想要绿色啊各样嘢嘅话咧。都可以幫得到你㗎， 好靚啊！我係咪定係你本身嘅電話嗰、那個質素？ 同埋咧，因為咧你套咗個膠袋之後咧，套咗個膠袋之後 soft 嘅， 有 soft lens 嘅感覺，呢樣嘢好緊要啊！真係。 喂，我想玩你呢個杯啊！你呢個杯做咩嘅咧嚇？ 嗱，呢個咧就係我哋上次咧做咗嘅上半場嚟嘅，但我哋上次咧未無端端熄曬燈講鬼故咁樣咧。 好遠喎、啊、呢張。 即係你話我影嗰張靚好多係嘛？ 爭好遠係咯，阿田頭先你嗰搞乜嘢你？ 仲要你諗到一樣嘢，一個好大嘅。分別是什麼呢？其實我要拍阿片已經很高難度，因為個 model 本身有很多的限制，你明唔明白？ 唔係喎，佢個創作空間俾你有很大的發揮喎。 但係佢個創作空間實在太大了，係咪啊？連個面的面積都太大了，係咪？ 我哋試下打燈啊，好唔好啊？因為咧，即係光管咧，其實唔使特登咧出去街咧去買一啲叫做影相嘅燈。嗱，阿祖祖咧已經走咗去。哇！咦？其實我而家都有個紅燈效果。我哋直播室而家熄咗灯，我而家直播室熄咗灯。 冇错，嗱，我哋上个礼拜咧就系试过，因为我哋上个礼拜嗰阵，我哋用咗个电光管啊，但今日咧我哋真系揾咗个电筒去做嘅时候咧，再加上你有唔同嘅实物啦，例如我屋企揾到一个咧，呢个系平时我攞嚟摆蜡烛嘅一个蜡烛座啦。另外亦都有一啲咧，阿媽用嘅蒸餸架啦，有粗窿嘅，同埋有密窿嘅，兩樣嘢都有。但究竟嗰個效果會係點樣出到嚟嘅話咧？嗱，我哋而家即刻可以俾大家睇下咩 啊？如果太光嘅時候咧，可以用呢個做打燈啊！咧一個透明袋，見唔見到個打燈啊？見唔見到啊？嗰個光咧～ 系真系好唔同 的。见过啊，见你两个茶飞咯。 系啊，我都有呢个感觉啊。好， 嗱， 咁等我继续解说啦。点解要攞住个蒸送架向度加一个电筒咧？即系其实你都会知道啦。当个电筒咧射咗个蒸送架，佢中间有坑纹噶嘛，系咪？ 不如我哋试下射下后边俾听众睇啊。 系，其实我会啦，你俾我讲啦，好唔好啊？咁跟住咧，下一步我哋咧就要个效果系乜嘢咧？譬如好似而家咁样，我明明系一盏灯咁样射过去阿田嗰度，但阿田块面咧咪好似有。好似嗰啲咩海面啊，人哋就波平如镜嘅，但系泛起一啲涟漪嘅时候咧，就会有一啲嘅波纹咧，就喺个坑纹就喺个打咗上阿田块面上面度啦。 我自拍吓，你 我帮你打灯， 你个打灯。 大家要着重一样嘢咧，就系呢盏灯究竟系要好正面地射中阿田块面啦，定其实唔射到阿田块面，令到有啲阴影位上咗阿田块面度嘅话咧，就令到佢连腐朽都可以变神奇啊。 可能咧，你整密啲好啲。我觉得即是你那个是啊是 个 即是那个灯呢 是 OK 嗱， 其实我应该是看那个盏灯我应该要射你多少而另外一件事大家要留意的话呢 咁我没有咁我没有 都 OK 的你又吃住红色那盏灯呢是不是 哇 但另外一件事其实呢好紧要呢好想呢就俾到我哋嘅听众而家睇到呢因为本身呢而家我打咗呢一个嘅电筒灯之后呢平时我哋嗰埲墙呢只係普通一个颜色㗎咋嘛係咪但当只要呢我喐一喐个镜头俾大家睇嘅时候大家就会见到嗰埲墙嗰个背影啊唔同咗啊佢多咗好多唔同嘅坑纹啊各样嘢咁样嘅话呢咁所以呢大家影出嚟嘅效果本身平时呢就一部白色嘅墙但跟住影咗之后呢就会成为有花纹嘅墙啊呢、這个呢大家真係可以试一试啊吓但我最 佢块面本身有坑纹 佢块面梗有坑纹啦好多岁月嘅痕迹咁 样咁样啊 但我想 讲笑人、啊、 我最嬲嘅呢係今日呢唉、哎、死啊佢要 trying to reconnect 啊同埋另一样嘢呢唔系 OK 嘅但另一样嘢好嬲嘅话呢就係如果大家熟悉啊桂花田嘅话呢一有灯打住佢佢自己就会自拍㗎啦。真㗎 啦。 跟住佢就会自拍一世㗎啦。嗱而家我哋试下调转嚟做 啊。 我转一转个镜头嘅位置大家可能可以见到啦。喺我背脊后面呢就係我哋个 CD 柜嚟嘅 ,ok? 应该咁样好啲啊我见到嗰个效果啊。 其实完全见唔到啊我想话。我望住个我望住电视个镜头完全。同埋你话俾人知你系用緊一个乜嘢嘅效果啊。 係啦我你而家头先呢阿祖祖呢就对住用一个光管呢对住嗰个叫做蒸送架嘅。我而家呢将嗰个光管呢个光呢向上。咁但係见到有个效果喺度呢我就见到。哦、 即係话呢有好多唔同嘅角度你都可以用嘅。 係 啦咁所以呢用緊嘅道具呢一样都系个蒸送架啦同埋嗰个电筒嘅。究竟你摆一个唔同嘅角度之后呢你影出嚟嘅效果系点 样你行去另一边啦。 边边啊。 因为好多好多哎 原来 其实而家呢我现场见到嘅话我真係好想俾大家睇下我个角度去睇阿田咪根本正係用緊个电筒嚟照住我囉佢係冇用过个蒸送架㗎 蒸送架、 啊、我而家讲你咪有少少囉係咪先 有啊 好影唔影到㗎究竟嗱阿田就帮我用緊另外一个角度去影啦 好期待啊 係啦 睇直播嘅好期待 大家就可以睇下究竟阿田帮我影咗啲乜嘢啦 好 不好意思你都自己觉得唔好意思啦係咪呢个就阿田帮我影嘅 但有效果㗎真係 嗱简单嚟讲呢仲有好多效果可以用嘅我快快脆讲多一样啦好唔好 我想话你个杯系咪冇得做㗎啦 係啊我哋用咗好多杯啊你俾啲时间我哋试下用纸杯嚟好唔好啊纸杯有啲纸杯得啦，头先平时咧，大家喺办公室咧，有啲三角形嗰种嘅纸杯嘅， 系啊系啊， 我哋向住顶嗰个位置剪一个窿，系啦，剪咗之后咧就系、是。会唔会通窿咯？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通窿嘅时候咧，就是、你可以将嗰、那个嗱，平时我哋嗰个电筒咧，你就咁照嘅话咧，系佢射向边个方向都得噶嘛。但系当你咧加咗一个纸杯套喺面嘅话咧， 就会集中咗个光。 冇错，你就集中咗个光咧，就有呢一种打灯嘅感觉。等、哦、我即刻俾人啊，拧一拧个镜头先啊！ 哦，好好啊，佢真系有打灯个效果噶，真系。啊，由于我有玩神台灯喺度咧，好似争啲。 好嗱，我而家唔拍，有神台灯都唔拍啦。而家平时咧电筒。灯咪系周围射嘅，一啲都唔集中嘅，加咗呢一个纸杯罩喺前面度， 我真系零舍唔同嗰个效果。 你睇下而家我一盏灯射过去桂花田嗰套啊，即系连桂花田同我啊都有机会啊成为美男美女啊， 黐埋都系 唔使你自己影啦，我咁样递起只手点会好睇啫？即系大佬真系，唉、哎，激死我啊！真系。 等待， 等待。系啊，等待啊！嗱，我哋而家咧就可以即刻咧俾嗰张相咧睇，唔好净系自己睇相啦，俾听众睇啊！唔该。 我睇边张好啊？咁 等待。 嗱，今日咧我哋嘅风骚生活小确幸咧，又嚟一个下集咧，就教大家究竟咧用啲乜嘢唔同嘅生活屋企里面嘅小道具都可以影到靓相啊！ 其实系最紧要嗰个电筒咧，真系攞个嗰啲白色嘅透明胶袋，即系唔系半透明胶袋咧，跟住再打个灯咧，其实嗰个效果咧就冇光管照落嚟咁衰噶。我只系咁。 嗱，咁总之咧，我哋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啦。嗱，今日咧我哋就玩到咁多先。嗱，有唔同嘅方法小道具同你哋分享咗之后咧，继续 share 俾大家睇啊吓。我哋听首歌翻嚟，要听新闻啦，好攰啊！ 其中一項是為失業民眾提供每星期400美元的額外失業救濟金。多個州政府都認為援助方案的成本太高，難以執行。努欽未有透露何時會與民主黨人恢復談判，但認為雙方仍然有達成協議的可能。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地区大致晴朗，风势微弱。中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另外，强烈大风暴米克拉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正午12点，米克拉集结在厦门西北偏西大约7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入福建内陆并逐渐减弱。 本港下午和今晚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初时有两阵雷暴，今晚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几日骤雨减少，天气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43点，升586点，成交金额7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90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2点，升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7.5，升15.5；美团点评221.8，升系跌咗个二；中教控股16.22，跌5.8；阿里巴巴245元，升2.6；一传媒9.5，升6.95；中芯国际27.6，跌2毫；银河娱乐59.5，升2.8；中国平安83.25，升1.25。港交所376.8，升2.8；金沙中国32元，升2元。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144，瑞士法郎8.469，欧元5.565，加元5.817，新西兰元5.132，欧元系9.1073。每百日元对港元7.3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85。日经平均指数报22,721点，升392点。港金现价报18,66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9.4美元，卖出2,020.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排到去海丰园。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日出大道一段挤塞，西贡公路入去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路呢一段咧都系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沙田岭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港珠澳大桥分叉位方向机场，同埋龙翔道虎山道泳池方向观塘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香港全力推动平等知识你要知。 如果你的上司对你作出性骚扰，威胁你如果向公司投诉，就会解雇你，那公司有没有责任呢？ 当然有啦，因为根据性别歧视条例，雇主需要对雇员在雇用中作出的违法行为负上转承责任，所以雇主应该采取措施去防止雇员作出违法行为。 了解多些平等机会委员会的信息，只要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1-3，Made in Hong Kong。 迪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 十二点新闻翻嚟，风骚快活人啦！而家司机大佬，大家好。咁啊， 我哋头先影咗嗰啲相咧，都摆咗上网噶啦，大家可以睇得到啊吓。 我有评语啊，我有评语啊。 嚟啊！ 我话你哋影保鲜纸嗰啲相就太似变态佬啦，出到嚟效果好好啊。 我自己都唔否认有少少似笠咗丝袜嗰阵时嗰个样嘅。 好正！ 我觉得同 model 啦，同摄影师啦，个个都有关系嘅，包括我自己啊，系咪？ 其实我哋头先喺 拍片嗰张相未摆上去嘅。 边张啊？我咪摆咗咯。 有一张系你影到天都迷幻嘅咧，好彩色嘅、哦。 有摆到啊？你有冇睇到啊？ 哦，即系影嗰个红色、蓝色嗰个啊？ 系啊，嗰张未摆。 喺度咧有啊。 其实你真系睇下， 真系 系啊。 咁我觉得嗰张已经系最迷幻嘅，真系。 系啊，睇下有啊，有啊，有啊。 我哋翻嚟司机大佬，大家好啊吓！大家可以想仿效下嘅，都可以睇翻我哋嘅 Facebook Live 啊，之前即系重温下。O K， 咁啊，播下天气先啊。 好啊，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去到12:30。 系啊，喂，但我真系想话，你真系摆咗嗰张相咩？你 send 俾我嗰度加埋。有一张、两张、三张、四张、五张、六张啫，冇阿天嗰张嘅。 其实我真系摆咗上网噶啦。 你想搵啲咩？ 你想自己，你想自己留嚟做纪念啊？吓、啊，你又摆喺床头啊？ 我睇错咗啊！真系。 哦， 系啊， 我嗰啲相我未 send 出嚟，我哋个 group 度系真嘅，系真嘅，但系我就摆咗咧。 死咯！扯你吓我，真系吓死我。 我咧系为 眼大睇过龙。 我系为听众服务嘅，我已经摆咗。首先第一步，梗系摆咗上我哋个风骚嘅面书度先啦。 多谢多谢， 我 而家俾埋你，俾埋你，俾埋你而家。 啊，冇啊，见谅见谅吓。 系 好，司机大佬大家好，系啦。 好啦，司机大佬大家好咧，最近有个广告咧，之前大家都已经听过啦，好兴奋地咧，就系有呢、這、一个。即系行图一啦，行图二啦，行图三啦，咁样咧一路行落去啦，咁啊行咗好多次嘅，咁啊好似阿田你喺大台嗰度睇咗好多次咯，系嘛个广告？ 哎，系啊，即系喺度即系一个剧集， 洗你脑三千， 一个剧集中间嗰个广告第一时间就系佢，跟住再翻嚟下一节播完之后话下一节又系佢一个钟头播四次。 系啦， 系啦， 好犀利， 系啦，即系 我就 好行，我真系觉得佢卖得， 佢个名字改得啱咯， 真系啊，我认真噶，真系好有钱咯、啊，我就觉得，因为卖广告嗰啲时间好长啊，嗰啲嘢都同埋次数都系讲紧都要，你冇咁嘅实力都播唔到咁多噶嘛， 系啊，冇错，咁啊当然咧，佢就一次过推出咗六款咧，即系佢哋话个公司会出嘅电动汽车啦，咁但系最出位嘅地方就第一，香港未有卖啦，咁、 但系就喺香港度卖广告。 系啦，我觉得都几型啊！即系你喺香港买一个楼盘，跟住同你讲话靓系啊，不过等于喺香港买楼盘广告咯。你系睇香港买英国楼盘，香港冇得买噶。 诶，咁唔系喎，如果系咁样嘅话，咁一样啫。我见到香港好多电视广告啊、报纸广告啊，都系卖紧加拿大啲楼啊、澳洲啲楼啊，一样啫嘛。佢冇错，佢冇错。 冇错，不过只不过更加出位嘅就系咧，佢系车花咯。因为佢系人哋流花就未有实物啦，佢都系未有实物嘅，佢都系车花嘅咁样。 做一架车要好耐嘅咩？点解要有车花嘅？ 即系话俾你听，有啲概念出嚟。 我明白，明白，明白。好。 系啦，系啦，概念大碟啊，好似概念大碟咁样。咁当然啦，又佢嘅公司有佢嘅盘算咧。咁我哋呢啲，我哋作为小市民啊，点可以介入咧？可能佢间公司，你知唔知后来咧，佢出咗个新闻啊？佢话佢哋可以咧一分钟出到唔知一架车啊。 系啊，我见到喎。 线咧好夸张啊，咁。当然，就有好多人作为中意买车嗰啲朋友咧，都会有疑问嘅就系、是、啊，其实咧平时就见嗰啲大品牌咧，就讲求咧慢工出细货嘅，大家成日炫耀咧就系、是、话我咧今年订咗架车咧，可能要咧下半年先攞到啦，真系好期待啦，即系通常系咁样嘅。 嗯， 咁啊，佢 sell 快咧，唔知道又会唔会对大家即系买贵架车想即系享受嗰啲朋友，唔知道会唔会系一种新嘅冲击咧？真系吓。 啊，因为咧就系话咧，今次咧佢哋就大量生产咁样啊，跟住又买到咁劲啲广告，我咁大嘅回响，所以今日我哋咧讲司机大佬大家好嘅题咧，都系同佢有关 嘅、 哦。 系啦，嗱，好啦，咁啊，大家喺度睇嘅时候咧，除咗你觉得佢即系好洗脑式啦，令到你觉得好开心之外咧，咁啊，亦都有啲人喺度讨论咧，就系话，喂，其实而家咧，即系第一，佢系 sell 电动车啊嘛，咁电动车大家就话可能佢想同嗰、那个。咩嗱呢就大家即係互相对垒啦咁样。咁、究竟 第一就對女成唔成功啦，第二就係、是、其實而家咧呢、這個電動車咧係咪已經咧即係越嚟越普及啊？即、嗯、係因為而家佢多咗幾杯羹要嚟分啊嘛，其實之前都有啲牌子湧入去噶啦。咁而家佢咁大張旗鼓咧，即係都係話要做呢一個生意嘅話咧，咁大家就問啦，係咪而家個電動車咧係越嚟越成熟？係、 嗯、 咪真係已經咧可以？ 即配套係咪真 OK 咧？咁 係啦，係咪已經可以取替油車咧？咁樣？ 因為我哋記得我哋好多即係可能年幾兩年。我哋都喺度讲紧电动车啦，嗰、那个配套啦，好多我好记得嗰啲车主咧，佢就哎好啊，即系够环保啊，又中意咧，即系可能揸就舒服啦。但系咧，嗰个配套嘅话，试过中途行到冇电，跟住唔知点算咁噶嘛，系啦。 系啊，但系即系讲叉电位咯。 系啊， 因为有啲师兄佢都会喺讨论区度话，咩你同屋企人食饭咧，搵完位之后咧，你就已经可以啱啱好排到有个叉电位啦。即系仲好似讲到咁问水咁样嘅。 系啦，咁啊，究竟年纪之后？而家又如何咯？嗬！ 我自己有阵时，譬如经过一啲嘅商场里面嘅停车场咧，见到咧呢啲电动车嘅位咧，其实佢哋系越做越多嘅，同埋我见到唔系好爆嘅，即系好多时候咧，佢哋都有一啲吉咗嘅位置系俾一啲电动车，佢哋可以拍加叉电同时间嘅。你哋两位拍档，你哋睇到嘅情况又系咪类似咧？咁 相对地，我见到 相对地 停车场嘅叉电嗰、那个即系叫电车要叉电嗰个位咧，好多时都系吉噶。几想即系见到嘅时候，喂，不如你唔叉电，不如俾个位拍啦，咁样啊，会有啲咩情况吓？ 你咪攞部手机出嚟咯，你都叉电咯，你挤喺度。譬如我成日去青衣嗰个商场咧，佢都颇为充裕嘅，即系唔会系成日都所谓全院满座咯，特别系叉电嗰啲位咧。咁、但系又即系鸡先定蛋先啫嘛，可能调翻转咧就系啲人唔觉得咁足够有叉电位。咁佢就唔係買電車啦，咁於是乎啲電車可能嚟到呢就仲係有位剩囉，佢唔係咁多人買㗎嘛，咁所以可能係雞先定蛋先呢。所以第一個即係試駕到而家嚟到2020年8月啦，其實即係揸電動車嗰個嘅配套啦，各樣嘢呢係咪已經穩妥咗好多呢、 啊、 大家去講下啦。 OK， 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88啦，去講下即係而家揸電動車嘅而家仲有冇多想當年嘅煩惱，定係已經改善咗好多呢？同埋嗰啲車嘅性能係咪又係已經又又進化咗又叻咗呢？咁係啦。 係啦。嗱，咁第二樣呢， 用咗個電 啊，係啦，更加大家即係鍾意討論呢，就係、是將國產車信唔信得過呢？ 007我哋國產我哋就信得過，係咪？ 因為今次呢一部就係、是國產牌子嚟㗎嘛、嗯。之前其實國產呢都有出過電動車嘅，我哋呢之前有啲的士呢都係嗰個牌子嘅，嗰、那個呢即係比亞迪啊，比亞迪呢都有出電車嘅。咁但係嗰陣時就唔算係好主流啦，即係你好少見啲人話如果我想買一架電動車，又或者如果我想買架車呢就會揀呢個牌子嘅。但係 冷门啲啦，系啦， 冷门啲，内地系有嘅，因为我有阵时睇内地佢哋嗰啲即系试车嘅节目咧，咁呢啲都算系佢哋会购买嘅牌子嚟嘅，但系佢香港。究竟國產牌子呢，特別講汽車呢、 嗯、 大家有冇用過呢？信唔信得過呢？即係其實嗰個質量有冇保證嘅呢？即係我諗我哋兩位拍檔應該好少聽或者好少坐過國產車。 其實我想講，我連牌子都唔係好噏到，因為本身我自己唔係最熟車啦。但係嗰陣時呢，我經過告示打道呢，即係佢都會呢有唔同嘅車廠，好多即係展銷廳嗰啲咁樣㗎嘛、嗯。我都見到有一兩個牌子呢，應該就係內地嘅牌子嚟嘅。咁但我平時見到就我唔係。 唔好認識， 係啦，又或者我喺街咧，即係冇乜見到啲乜嘢國產車咧，就係喺度行駛咁樣 嘅 喎。 係啊，嗱，我嗰陣時我試過嘅係揸電單車嘅時候咧，咁我就買咗有一架咧，即係嗰啲腳波車啊，仲要係扮巡航咧，即係人哋勁嗰啲巡航咪即係咩哈Davidson Harley 啊嘛，佢嗰只係，咁我嗰啲係嗰啲扮呢只巡航咧，不過就微量級版好多嘅，咁咧我開頭唔知嘅，因為佢係一個日本牌子。嘅車廠出咧，咁我買啦。但係你知道我買嘅時候，點解咁平嘅？佢係一個全新嘅車咧，全新嘅一個電單車，但係只需要幾錢咧？17000蚊就買到啦。 新車啊！ 哇、 哦！ 你係話電單車係嘛？ 電單車、哦、全新喎、哦。咁嗰陣時我買咯，都好奇怪，我就問嗰個車廠話：點解咁平嘅？跟住佢同我講過話：喂，其實咧佢牌子就日本。但係其實嚴格嚟講咧，係中日合資喺中國整嘅咁樣，所以就當咗係即係國產車嚟嘅。咁、我話咁有咩唔同啊？佢話咁啊國產車咪冇咁值錢咯，就係咁簡單啦。佢話你17000蚊買翻嚟，你想點啊？咁樣 嗱，你繼續講， 冇，我就即係。 嗰陣時咧，我就知道咗，哦 ，OK， 國產車咧，你唔好理質量先，首先佢嗰個含金量咧，就一定係要平啲，係會低啲。 即信息少少嘅。 係啦，因為你個價，因為佢話咧，原來大家都好在意嘅，個牌子已經唔夠響啦，佢就唯有用個價位咧嚟去走啦。咁但係啲人咧，亦都會因為個價位一走咗咧，佢就更加覺得佢唔值錢啦。即係惡性循環咁樣。 但係有啲嘢又唔係嘅喎，嗱，我即係唔係去到車咁大部啦，我講緊一啲咧，譬如手機嘅品牌啦，係咪流動電話？平時大家以前啊講緊即係用外國嘅品牌噶嘛，但係呢十年間咧，其實你見到其實好多外國嘅品牌，佢哋入邊啲零件都喺內地度做嘅啫嘛，係咪先？跟住內地亦都出現咗好多嘅品牌，甚至乎有啲人話，梗係要用內地嘅品牌，因為佢哋影相靚，嗰個鏡頭仲靚添， 係 啦，即係有啲人係啦，咁啊價錢真係平好多啊嘛。嗱，所以我見到起碼喺手機嘅市場上面度咧，內地嘅貨物同埋外地嘅貨物咧， 佢又提升到 平衡啲嘅。咁啊，但係如果你講翻車嘅話，即係就咁睇或者我哋嗰個想像。好似真系有大啲嘅分別咯，嗬。 系啊，嗱，所以咧，香港原來咧都有第二啲牌子嘅汽車咧，佢真係國產嘅，有一個標誌咧，唔知道大家有冇見過咧，好得意嘅，佢好似係三個類似一個菱形咁嘅物體咧，係三個菱形疊埋一齊嘅。咁啊，原來呢個係某一個國產嘅牌子咧。咁我上次見過介紹就話咧，佢有出一啲即係叫做好似 SUV， 好似即係嗰啲叫做越野車咁樣咧。係。咁又大大價，咁平時貴喎。如果你正常呢啲咁嘅越野車咧，所謂歐美或者日本嗰啲牌子咧，30多萬起標嘅。咁但係佢嗰部幾多錢咧？哇，同我個電單車嗰個價錢咧個比例好似啊，17萬啫。 OK， 咁咪計翻個價錢同即係外國嚟比較係真。 差一半咯，一半價錢咯，係啦，半價咯，係啊。 咁但我見嗰個介紹車嗰個講咧，又話又唔係咁差喎，即係總之佢有佢嘅話有某啲質料都唔錯啦，亦都有一啲配備都擺咗喺度。咁所以咧嗱，即係我就好想咧，即係趁住佢呢個廣告咁風行咧，都想問下我哋好多啲即係司機大佬咧，其實你有冇坐過啦、揸過啦，或者知道咧國產車？其實 O 唔 OK 嘅咧，即係值唔值得考慮啊？或者你覺得你坐過或者揸過之後咧，你覺得你遇到有啲咩問題係同我哋主流嗰啲日本啊或者歐美嗰啲車係唔同嘅咁樣？咁如果第二格咧，你話喂國產真係好偏門喎、哦，喂咁你有冇揸過或者坐過一啲咧係非主流嘅？即係因為其實車嘅主流都好容易，即係日本就主流啦，咁或者 歐洲都係啊， 嗰幾個牌子啦， 係啦。其實你去到美國咧，已經相對啲人話啊少揸啲嘅咯，即係唔係話一定喺街度見到。 喺外國咧，你會見到啲咩車嚟嘅咧，咩牌子咧咁樣琳琅滿目個都。 係啊，即係你其實可能坐個美國車咧，喺香港已經係算係收視率會即刻好高啊，好罕有嘅。 係 有冇呢啲經驗咧？或者係好想聽下有冇啲主流牌子以外嘅經驗同我哋分享啊？ 我估咧，可能呢啲主流牌子以外咧，如果你喺香港揸緊嘅話咧，我哋固自然想聽啦，係咪？另外可能。是你自由行嗰阵时啊，出去租咗架车，哇！呢、這个牌子未试过，揸落去时候个感觉觉得，咦，系良好嘅，定系哇？即系下次即系宁愿俾多少少钱啊，唔知咩牌子嘅车唔好租啊！呢啲嘅你哋嘅经验啊，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啊！ 系啊，1872388啦，司机大佬大家好啊！今日就系想讲下咧，你究竟有冇揸过大品牌以外嘅车咧？咁样 系啦， 而家电动车嘅趋向咧，即系即系 发展啦， 唔系即系我意思话配套啊，系啦，个配套够唔够啦，满唔满足到而家啦，同埋电动车嘅价钱系咪而家即系又系平咗啲噶嘛，叫做咁吸唔吸引大家去买咧咁样？电话号码1872388，司机大佬，大家好。 口令咁样唱，猜猜我是谁啊？ 冇错，佢系黄淑曼啊，最新嘅主打歌吓。 系 OK， 系 见到咧，我哋网上面咧都有啲听众咧，即刻留咗啲言俾我哋。 系啊， 我好中意其中一个听众嘅留言。 佢系口号嚟嘅，其实 系啊。阿豪姐，你见唔见到啊？ 我见唔到呢、這个。 你见唔到嗱？我见到啊吓。佢话大陆车即系内地嘅车啦吓，佢就话佢有两个 hashtag 嘅，叫做新车冇得顶，有只手指公 ，very good。 旧车冇得整，系啊，呢个就系佢个。会唔会真系咧？即系可能喺香港嘅车厂相对嚟比较少嘅话咧，如果你系买咗喺香港用嘅话咧，你要去维修架车嗰阵时，会冇得原厂去整咧咁？ 嗱，我覺得咧，呢頭先你講嗰句新車冇得整，新車冇得頂，舊車冇得整咧，其實以往係嗰啲車友咧，佢中意講有某啲歐洲車嘅牌子咧，佢哋都會咁講嘅，即係佢哋有啲成日嫌咧，就話佢個維修好麻煩咧，都會咁樣講嘅。所以咧，我都覺得咧，如果你話國產車咧，大家經驗少嘅話咧，其實另一個牌子咧，另一個國家嘅牌子咧，都係叫後起之秀咧，韓國車啊， oh. 韓國車咧都係好多人而家越嚟越多人揸嘅。不过咧，你如果问啲人咧，好多人都仲系会有一种即系偏见咧，可能就话唔好啦，又贬值啊，又唔好啊，始终都唔够主流咧。其实如果咧，你话我哋有揸韩国车嘅朋友咧，你都不妨可以打嚟，因为佢头嗰几年嘅命运咧都系好坎坷噶，即系大家都系唔想拣佢咧，但系而家好似越嚟越普及。咁究竟係咪都可以即係慢慢洗甩呢一陣觀念呢咁樣？即係所以如果你話你有買韓國車嘅朋友都打嚟嘅，咁我見到一個 Patrick 呢，佢就話：喂，你講嗰個大陸不停 loop 住播嗰個 仁慈啊，仁慈， 仁慈咧，佢話喂。佢話佢係瑞典設計喎， 係啊， 裝咁解啫， 係 因為佢成日都話揾咗個唔知咩瑞典設計大師，喂，但係兩樣嘢嚟噶嘛，設計還設計，做工就係最實際啊嘛。即係做工嗰個係緊要過個 design 得敗邊個人 嘅 喎。 咁唔係嘅，其實香即係好多我即係其實我哋喺日常用嘅好多嘢咧，都係喺大陸裝嵌嘅。咁不過人哋有監測嘅都有，所以都未必係差嘅。 係啊，呢個好緊要噶嘛。亦都有啲人就講緊話嗰個即係電動車，都係想講緊就話喂，如果要取替油車咧，都係要搞好插電位。 哦，真係啊！ 市民自律啊！阿田头先讲嗰啲咧， 即系 想霸咗个电动车位啦、 啊， 即系真系有人咁做噶，明明唔系电动车就拍去嗰啲电动车位度。 呢、這个网友阿荣少佢话咧，有啲油车就拍咗电动车位咯，搞到冇位插电啊咁样。佢话国产电动巴士都有噶，不过开半日就要翻厂叉咯。 系啊 ，OK 啊，半日嘅寿命啊个电啊吓，1872388啊，有关于电动车或者国产嘅车嘅话咧，可以打电话同我哋分享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再有长者感染新型肺炎后死亡，累计死亡个案增至56宗。将军澳医院公布，一名79岁本身有长期病患的男病人，上个月27日因为持续咳嗽和发烧入院接受治疗，期间情况恶化，呼吸衰竭，今个月2日转送深切治疗部留医，现至昨晚离世。院方说对病人离世感到难过，会为家属提供适切协助。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家全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强调，警方昨日进入一传媒大楼搜查，全程都有展示手令。至于有人指警方在进入大楼时没有出示手令，可能是个别人士误会。对于一传媒工会指《苹果日报》总编辑在警方进入大楼时没有看过手令，郭家全说昨日警方采取的是突发行动，相对机密。而《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在较后时间才到达，警方不可能等某一个人到场先进行搜查。对于昨日警方只安排部分传媒进入封锁区内采访，被问到是以什么准则作选择，以及为什么一些国际传媒机构不获选择，郭家全说是以不同类型的媒体，例如电视台、电台等容许15间机构入内，强调已经有一定广泛性，警方会检讨优化。 记协主席杨建兴话：政府对待传媒应该平等、公平、公正，不应再区分边啲媒体系咪合作。佢唔明白点解有个别部门可以作出一啲安排，同政府本身政策完全不同。杨建兴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时话：事先唔知道寻日警方容许个别传媒进入封锁线采访嘅安排，佢现场都不敢相信自己嘅所见所闻，又质疑警方施行有关安排嘅目的。佢又批评警方指有啲媒体过往妨碍佢哋工作，当中涉及嘅指控严重，等同阻差办公。呢啲单方面指控对媒体相当不公平。對於警方話唔會觸及新聞材料，但就有警員被拍攝到在辦公室內隨意翻看台上物品，令人有理由懷疑警方並沒有跟足手令要求，不會接觸新聞材料。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數據顯示，全球新型肺炎確診人數突破2000万，超過733000人死亡。在疫情最嚴重的美國，有超過500万宗確診個案，加州新增至少12784人確診，再創單日新高。另外，當地再多91人死於新型肺炎。總統特朗普據報正考慮實施新的出入境規例，禁止疑似染病的美國公民返美。《紐約時報》獲得的草案部分內容未有提到被禁入境的美國公民需要在境外逗留幾長時間、規例的生效日期等。天氣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部分時間有陽光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初時有一兩陣雷暴，今晚多雲，吹輕微至和緩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和雷暴，隨後幾日驟雨減少，天氣炎熱。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下午1:30，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2度，相對濕度6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962点，升585点，成交金额72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90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2点，升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8蚊，升16蚊。美团点评221.6，跌个四。宗教控股16.24，跌5.6。阿里巴巴245.2，升2.8。一传媒9.4，升6.85。中芯国际27.6，跌2毫。银河娱乐59.45，升2.75。港交所376.8，升2.8。中国平安83.2，升2.2。金沙中国32.1，升2.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1，瑞士法郎0.915，加元1.333，人民币6.95，英镑对美元1.309，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日经平均指数报22746点，升416点。港金现价报1866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9.01美元，卖出2019.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各位，我是恬淡情怀余建明啊。在人生的旅途上，冇可能日日都阳光普照嘅，少不免咧会有阴天。我哋最紧要咧就是坚持，唔好松懈，逆境自强，晴天一定会嚟嘅。Boney M 嘅 Sunny。 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要健康，除了注重饮食和运动，仲要做足预防大肠癌的措施啊！ 我参加了政府的大肠癌筛查计划啦。50至75岁的香港居民，而家可以获政府资助免费做筛查，有需要的话，仲会照大肠和切除息肉。 上 www.colonscreen.gov.hk 了解多啲，或者打3565-6288揾专人问下啦。 二台通识60秒， 究竟点样先算违反性别歧视条例呢？有一间美容公司新增网上预约服务，可以俾顾客一个月前就预约按摩同埋修身服务。但系多一位男顾客想网上预约嘅时候，网页出现咗一个信息，表示男士只能够以电话预约。于是佢打俾美容公司，职员建议佢使用女性账户预约服务，例如用佢太太嘅账户，再备注系男士预约。男顾客认为美容公司做法并不合理，所以向平机会投诉美容公司性别歧视。因为男士缴交的服务费和女士的是一样，但是就未能够享有女性顾客同样的服务。个案透过提早调停得以解决，美容公司同意重整网上预约系统，令男性及女性顾客都能够在网上预约按摩和修身服务。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大佬大家好，之前讲下天气啊，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雷暴警告咧延长咗多一个钟头，去到1:3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直播室有桂花田，有黄耀祖，电话里面有曾志豪。 Hello， 系啊，咁我哋再电话里面有我哋嘅听众啊，许生啊， 许生你好 ，Hello， 系你哋好，你哋好 ，Hello， 主持好， 你好你好， 许生， 你系用家定系你系专家咧？咁样？ 因为其实都一路都有翻去大陆就玩嘅，咁、 哦、 有朋友有车啦，亦、嗯、都自己有租车玩嘅。 系 咁其实呢就即系两年前啦，有一个经历，咁就系喺深圳揸车揸到上去呢个新疆嗰边嘅。 哇！你揸咗7年，我个感觉系要 唔系揸咗一个月啫， 一个月 系啦。咁沿途就即系去到边度？靓嘅咁就摆低，咁就周围即系周围去玩啦。 哇，风景应该都真系好明媚喎、啊，真系。 系啊系啊，譬如去到啲湖口瀑布啊，嗰啲都好地方，都好靓。 哇，你用一个月嘅时间去做呢、這个大陆嘅深度游啊，叫做。 系啊系啊， 一家大细、 啊。唔系，同我太太同埋另外一个朋友嘅。哦嘅即係大家兩批人 去， 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嗱咁我哋講下車嘅經歷先啦嚇，你就應該係租咗乜嘢車先咧？第一步， 嗱嗰架車咧就係我朋友嘅，咁其實佢大陸都出名嘅，咁佢個頭咧就好似一隻馬咁樣嘅，咁個車就類似四驅車咁啦，但係其實就唔係嘅，咁其實佢架車嘅設備裏邊都好齊全嘅，咁其實最主要因為。你揸咁长途车咧，咁你就即系佢啲 highway 因为每小时行120嘅， 嗯 嗯，咁所以你就可以有一个定速啊，咁你揿咗佢，咁、嗯、就沿路你都可以一路行120，咁因为有阵时你入到啲城镇咧，去啲学校区咧，佢系低速度系30嘅啫，系啦，咁你如果你有嗰个设备咧，你就好啦，咁你去到嗰个米数 超速啦，系嘛？ 系啦，因为佢全国啲我哋啲伟大祖国全部啲监察系统都好犀利噶嘛， 系 咁同埋佢嗰一个叫做区间测速，即系而家香港先有啦，即系你由入去嗰开始至到你离开嗰段公路，最长嘅系48公里。咁就喺嗰個地方度計你，由你入去至到出到去，究竟用咗幾多時間咧？你快過佢，咁你就一定係超速啦。 冇錯。 咁你會係啦，你會見到個指示板就寫住 A B 1234， 你架车已经超速啦。三日之后呢，你喺微信呢就收到你喺边度超速，罚你几多分，罚你几多钱。 系 系系啊，所以其实啲系啦， 唔 好意思， 系啊，走唔甩嘅根本就系、 是，系走唔甩噶，所以同埋即系仲有一个小经验就系、是、维修。 哦， 咁我哋去到个旅程完嘅时候咧，就发生咗意外嘅。 哎呀，系 系啦，咁我哋即系伟大祖国就好得意嘅，你整车系可以翻原厂整嘅，咁但系咧你整车之前咧，你系要俾咗钱先嘅。 俾咗钱先啊？点样做啊？成个过程 系咯，即系譬如好似我哋而家香港咁就你交通意外你要整车、嗯、报咗保险， 嗯， 跟住就系、是、钱就会保险同你哋即系自己搞掂啦。咁大陆咧、嗯，你整车咧，你都系要保保险，但系你整车之前咧，你系要俾咗钱个维修公司，然之后整晒啦。咁个保险公司咧，先会再赔翻钱俾你。 咁俾嗰个钱，你意思系俾嗰嚿大概嗱，即系譬如当你撞粒泵把要五千，咁你就要俾咗个五千蚊先，咁样 系。系啦系啦，俾咗维修先，俾咗嗰个原厂，因为上次都系翻去原厂整嘅。 系。 咁啊，车翻去东莞喺原厂整，咁你俾咗钱先，咁保险咧先至再会俾翻你嘅。 咁你覺得呢個係咪有少少麻煩啊？即係可能你要自己揞個錢出嚟先咁樣。 係啊係啊，冇錢你就冇錢你揾人借。 冇錢唔使整噶咯，即係冇錢你連等佢幫你賠嗰個程序都等唔到噶啦，係咪即 係 話？ 係啊係啊，不過即係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啦。咁佢都有一個都幾得意嘅。咁、嗯、大陸車好襟矛，因為我上一次去成都咧，咁、哦、就租咗兩個禮拜，咁、嗯、啊租咗架七人車。咁、嗯、佢第三日咧，咁佢已經喺個 display 嗰度出咗咧。你要去盡快去維修保養。咁、 啊、 我哋見到呢個梗係好驚啦，係嘛、 啊？ 我去咗旅行嘅頭嗰三四日，咁跟住之後咁點啊？架車唔行咪大件事，因為成都上去都係啲高原地方。 係。 咁啊打電話翻去成都租車嗰度，佢話唔緊要噶。你哋照用得噶啦， 有佢就得啦。哎呀，佢提示你嘅啫， 系啦，佢好得意嘅。总之佢就话你唔使理佢噶啦，其实有排都未换油噶，你哋继续用啦。吓、啊，咁、 哦、 就好襟矛嘅。 咁系咪真系你信咗佢，跟住就真系 成个旅程都唔需要去整车咁样啦？ 系啊，你总之你睇唔到，你睇唔到佢 叫你换仔油啫，系嘛？ 佢总之叫你，因为可能佢架车譬如换仔油啊，换俾你油啊，我个自己呢、這个系我个人觉得啫，即系总之佢就叫你尽快去做翻个维修保养、 哦， 但佢就冇写乜嘢嘅，净系见到呢几个字嘅啫、嗯，你一开车见到晒你行咗几多米啊，几多公里啊，跟住佢个弹尽快。维修保养 真系惊噶，系咯？ 呢个反而系啊，即系嗱，你可以自己选择噶嘛。如果你咧跟住佢嘅话咧，佢等于系提醒你就做维修咯。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嗱，许生啊，咁你有尝试过咧，就用呢个内地嘅车啦吓？你会唔会考虑即系譬如香港会转揸国产嘅车咁样噶啦？ 暂时未会咯，因为我自己本身香港我自己都揸车嘅，我都系揸私家车嘅。 系 咁嗱，咁巧。我第一架私家车咧，就真系韩国车嚟嘅。 啊，系咁好啊？点啊？点啊？ 嗰个落雨系咪啊？ 嗱，其实降水系差啲嘅，即系我第一代。而家因为香港呢只韩国车都冇噶啦，牌子唔怕讲啦，叫做大雨啊。 系啦，落雨啊嘛， 系啦，系啦，系啦，落雨系啦。咁佢嗰阵时系好平嘅，一架日本某个牌子阿拿咧就要十几万嘅，咁佢八万蚊就得啦。 系啊，真系争好远嘅。 咁佢仲要送翻800 lit 嘅电油俾你，每个月一百、 okay. 即系入翻100 lit，你入多嘅咁你自己俾钱啦，入少嘅咁佢唔会俾翻你。咁其实相对就系 OK 嘅，因为嗰阵佢我睇嘅时候咧，佢个 engine 咧系某只欧洲车叫咩普啦，嗰个型号嗰、那个。嗰副 嗰個仔嚟嘅， 即係其實佢裏邊都係混血兒嚟嘅，佢裏邊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喺度嘅，係 啦 係 啦，但係咧就維修保養就好貴咯， 係因為小零件啊嘛，係咪啊？ 歐洲嘢咯， 哦係啦，係 啊，換個冷氣泵可能日本車1000-2000蚊搞掂啦，同埋有二手，但係嗰只就冇啦。嗰隻就要4000-5000蚊啦，換架冷氣泵。 好耐啦，係嘛？如果你講緊呢個車， 好耐啦，好耐啦，九 係咯， 92年嗰時候啦， 係咯，唔同啊。而家你有冇試過再揸韓國車啊？ 冇，而家我揸緊部日本車。 哦、okay, 都係揸翻日本車。 我咧就睇到咧，我哋有面書上面有聽眾咧，就揸緊呢個韓國嘅客貨 van 啊。佢話咧，佢話咧同日本嘅車咧，佢話爭成10万元啊咁樣。佢話價錢上面咧就真係贏咗嘅。佢話就算你驚要有好多嘢壞咗要整嘅話咧，咁你逐樣計啊，咁都好似有數得計，都好似仲有數啊咁樣咯。 即係好似未計到，係啦，一開始啊， 同我哋分享啊， 一開始嘅價錢 都未整到10万元出嚟。 係啦，係啦，應該。 系 咁，但系日本车就系唔好意思， 你讲啊，许生， 你讲， 因为日本车就反而你会有二手嘢咯，咁、但系韩国车就难啲咯。 嗯 ，OK， 等佢个市场越嚟越多人揸咧，咁可能佢咪流通咯。 啊、 即系呢个 系 咩咧？好似我啊，我咪嗰部手提电话咧，全部都唔系主流啊嘛，又唔系佢哋嗰个生果啊，又唔系三叔咧，我买咗嗰部牌子咧，我发觉最大件事就系、是、我跌烂咗个手机壳咧，我喺香港买唔到啊，冇人出我呢、這个呢、這个台湾牌子嘅手机壳，我要搞到淘宝套买咧。可能如果真系啊，你买个几蚊嘅手机壳咧，你都要上去淘啊。可能就是如果你一啲嗰、那個牌子唔係好大路嘅車咧，咁可能就會你揾零件咪麻煩啲咯，因為佢唔好多供應俾你啊嘛、嗯。 配套可能會少啲啊。首先我哋多謝曬許生嘅電話先， 多謝 你。 係啊，佢經歷好好啊，揸住一個月車即係去大陸遊咁樣。 所以咧，即係呢個都會係一個選擇嚟嘅。會唔會咧喺香港咧都變得越嚟越大啊？越嚟越多人選擇嘅話，我哋就真係留意住啊發展啊嚇。 光线热围望我，客房渗入重重星浪，像呼吸有罪名，绿色在岸。当呼救无人聆听，很畏惧绝望中清醒，但心跳亦划破，是否一切暂停？总要为着明日捍卫，别人未懂珍惜的无畏，等于我一切，我未能给半句摧毁，总会为着明日捍卫，就磨练出不到的那位，留待冲出阴影，才笑着亲口说坐下，谁为意？讲一句话，何其轻易？若早写诀别词，未扭转目前。不甘软弱地怨气，想记住顽强的一片，就许一个诺言，让被爱围在。 有何雁诗嘅新歌《绝望时》，请点播。 系啊，何雁诗，系啊，喂，如果你讲翻咧，头先我哋讲国产汽车咧，都有一两个留言，我觉得都值得读噶。譬如佢话咧，有个阿 Chi Chi Mo 咧，佢话咧，佢话咧，就算嗰个外国牌子嘅车咧，但原来佢话咧，你喺唔同地方生产咧，已经唔同噶啦。譬如佢话咧，旧年试过有一单嘅新闻咧，就系话嗰个好多个圈嗰、那个外国车咧，佢话佢喺国内生产啦，咁点知咧引发咧车主有呼吸系统生病，就怀疑咧车里边。座位散发不明的气体，咁亦都有怀疑咧，就是、国内品牌车咧个车身降水咧系会即系同你喺外国制造咧系厚薄不一的。 我记得佢有个新闻好似话甲醛啊，系啊，话 系啊系啊，所以现代即系当我哋话国产车咧，其实嗰个概念都好复杂嘅，即系究竟你讲紧系个牌子系国产啦、啊，就当系啊，定系话 佢制造都系嗰度吓？ 系啦，嗰嚿嘢系国产都值得即系留意咯，咁样好啦。如果仲有少少時間咧，我真係想話咧，我真係死好彩啊！我今日見到嗰單新聞咧， 我都見到啊！琴日我話哦，我喺度諗啊，唔係喎，豪仔又翻工啊，翻咗幾日仲可以好大聲咁同我講嘢嘅時候， 即係報紙嗰個人唔係豪仔啦，係嘛？ 係啊，係啦，喂，即係要提一提大家咧。嗱，早兩日咧，我咪同大家講我慘刺啊， 慘 骨 啊！ 惨骨 惨刺系你只手指惨刺嘅啫，你啃骨啊嘛，系咪？ 咪鱼刺啊嘛，一样啦、啊，好冇？鱼骨又得，鱼刺我见呢个都系写鱼刺啊。总之即系你啃鱼骨啦、啊。 好好好，系。 嗰次我就争啲，我就话死啦，点算咧？咁咪用咗啲好错嘅方法嘅。咁啊，后来大家都话你吞饭啊、饮醋呢啲都系唔 work 噶嘛。咁 系啊，越摆得多嘢落去嘅话咧，就可能会令到嗰个情况更加变得严重添啊！即个骨头越怼越落啊！ 我冇谂过个严重，最终系会死人。 系、哦， 因为有单新闻出咗， 系啊，有单新闻， 系啊，喺广州啊，咁嗰单新闻咧就话有个45岁嘅男子咧，佢话佢近日饮鱼汤嘅时候咧，就误吞嗰条鱼骨咧就啃喉咁样。咁咧嗱，佢就话最惨系咩咧？佢就老婆都叫佢喂，你应该去睇医生、哦，因为点解咧？佢啃咗鱼骨之后咧，佢第一时间做咩咧？就同我一样。食饭 哦， 同埋饮醋，系啦，佢谂住就会好翻冇事，但系唔得，仲系痛紧咁样。 系， 咁咧，但系佢老婆咧都有叫佢就话，喂，不如你喳喳淋咧就去医院啦咁样。 嗯， 但系佢唔肯去，点解咧？ 即系有特别原因，所以佢选择。 唔系， 喂，吞咗饭啊，咪冇事咯。即系嗰种，喂，呢啲传统智慧嚟噶，我要饮埋醋添，系咪啊？即系佢系呢种谂法。 大背景系好， 即系我惊疫情 啊， 冇错，系啊，即系嗱，系好正常嘅。而家咧，大家都话，如果唔系有咩即系死人冧楼咧，你都唔想入医院噶嘛？ 我牙都唔够胆去洗，我话俾你知。 我都系啊， 即 系 诊所都唔够胆去啊，即系 啊，认真啊， 真系。喂，你如果唔系去到即系肠穿肚烂咧，你可能你谂下，得不如算啊，自己食粒药就算数啦咁样。嗱、但系呢单新闻提醒大家，虽然佢喺广州发生，但系香港咧，如果你有呢种观念嘅话咧，你可能都要再三思。就是因为佢惊疫情，佢就话：哎呀，老婆，我唔去睇医生啦。咁样，咁佢话点啊？佢话我谂咧，瞓几日就冇事噶啦。咁样，嗱、 哎、 呢、这个我都有做到嘅。当日 系 都系谂住食啖饭，如果都唔得嘅话咧，瞓一觉咧，你好得意喎。你个人会觉得咧，瞓一觉咧， 佢会消化咗啊，自己会消化咗， 佢会唔见咗噶。你成日都譬如你耳仔入水咧，你都系咁谂噶。瞓一觉冇事啊，咁样。 唔系或者有阵时有啲少少阿 Q 嘅谂法就系、是、咧，可能我。过一晚就会冇事咧，有事先至再谂啦咁样。但系嗰阵时真系出咗事先至谂就太迟噶嘛。 系啊，咁结果咧嗱，就系大件事。佢咧隔咗3日都唔好，仲系继续痛啊！嗱，佢系大件事，因为佢咧继续痛。佢老婆咧真系话冇办法啦，佢又唔肯去。点知3日后发生咩事咧？大家留意，佢突然间大量吐血啊！ 系。 是大量吐血，咁跟住咧，屋企人咧就即刻陪佢入醫院啦，冇辦法啦。咁但系咧，醫生咧就見佢係咁吐血咧，就幫佢插管啦、人工呼吸啦、輸血啦，即係重大、重大大動作咗。但係最尾咧，就都係離世死咗。 但係問題佢大量出血嘅原因係咪其他嘢，定係佢嗰個慘骨嗰個喉嚨嗰度啊？ 就係佢啃骨嗰度，因為咧佢就醫生嘅檢查啦，發現咩事咧？佢有一條。4厘米长啊， 4厘米长， 即一只手指咯， 早掉头发啦。 啊，咁啊定啦。 四 cm 又冇一只手指，四厘米，四 cm 啫。 cm 啊嘛， 系啊， 咁啊即系 cm 喎，系 咯， 冇一只手指，但系都应该有一两节啦，有啦，两节咁 啊， 系啊。 嗱，四 cm 嘅鱼骨咧，卡咗喺边度咧？卡咗喺佢嘅上半截嘅食道嗰度啊。 哦。 咁然后咧，仲已经系吉穿咗食道，再做咩咧？嗱，即系你想象唔到噶，佢吉穿咗食道。仲吉穿埋嗰个胸嘅主动脉， 嗯， 咁 即系话条骨佢其实有落到去嘅，由于佢嗰条骨，因为佢唔会化咗佢噶嘛，佢唔系化骨龙啊嘛，咁所以咁长，咁所以等于一支针咁样入咗佢身体里面就左吉右吉，哦，唔怪之佢流咁多血咯。 即系原来佢话咧，因为佢吉穿咗佢个胸嘅主动脉 咧，佢话 呢个先至系搞到佢恐怖到要吐血啊！ 咁我更加明啦，即系之前咧，你上次啃骨咧，我咪即刻帮你揾啲资料嘅，好多嗰啲嘅专家都系咁样讲嘅，因为咧，如果你譬如你吞饭啊，各样嘢咧，继续食多啲嘢嘅话咧，有机会令到你个鱼骨咧越嚟越落啊，越嚟越落。首先你会难咗去处理啦，但你谂下喉咙再落啲，其实就系大动脉嗰啲位嚟噶啦嘛，我哋睇电视嗰啲话。咁嗰啲殺人嗰啲咧，都係話哇，懟穿咗個大動物啊咁樣。咁所以咧，去到嗰啲位置就會越嚟越危險。所以醫生講，如果你真係有痛楚嘅感覺，甚至嗰個痛楚嘅感覺，如果係少少嘅啫，就即係可能你損咗嘅啫，慢慢會減少，就唔需要太擔心啦。但如果個痛楚個度數冇減弱到，但係持續嘅話咧，就即係話嗰個骨咧仲喺你個喉嚨個唔知咩地方嗰度啊嚇，係一定要去睇醫生 嘅。因為佢唔知道佢自己嗰條骨有幾長。如果佢知道嘅，冇理由佢由佢算噶。 咁佢饮鱼汤啊嘛， 啊 鱼汤有阵时你真系连汤饮，你真系唔知噶。 系啊，咁常常咗落去嗬，又系真的。 我真系冇谂过咯，我睇完之后，你知唔知我真系觉得咧， 真 系真系代我不薄咯。 我都系咁话喎。但系你而家佢个状况系点样？你有冇觉得治愈咗？即系个自己好翻 啦。 系啦系啦，个伤口。 成个礼拜咯，冇啦应该。 O K O K。 系啊，对比起你哋窒我咧，嗰条骨啃喺喉咙嗰个感觉咧，争好远啊，真系。 系大家。咁话啦， 唔系咯，一齐食饭时嗰条半只骨落都系咁样啦，骨落骨落。 所以呢个新闻咧，最重要嗰点提醒你咧，唔好 惊， 唔好惊疫情，避开去医院，其实冇嘢嘅。你戴口罩，你小心啲咧，佢唔会攞你命嘅。但系你如果讳疾忌医咧，真系后果好大好小。 哎呀，我会话其实唔单止系啃鱼骨啦，如果系咁样嘅话，即系你有唔同嘅疾病嘅话咧，千祈唔好因为啊睇医生又惊，去医院又惊。如果真系唔舒服，就要去咁做噶啦。如果唔系，嗰个后果可能咧仲严重添啊！真系。 系啊，好啦，咁我就咪帮你夹 餐边啦。系咪啊？你唔好夹餐边啦，等我哋嚟啦，好唔好啊？今日我哋时间就差唔多啦，听日阿豪仔仲会翻翻嚟直播室，同埋我一齐同大家风骚快活人啦。 系啊，咁啊，记住雷公咧去到十点一点半吓，咁大家出街食饭时带翻把遮啦，听日见， 拜拜。